会上发言。在第三晚大会发言的重量级民主党领袖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里和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奥巴马的发言人透露，奥巴马将会表扬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协助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衰退和重振经济，为美国国民获得医疗护理福利，以及在世界舞台上重振美国声威。奥巴马亦都会在演说中批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阻挠国民投票。奥巴马会鼓励民众踊跃投票，认为今次大选相当重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3点，跌389点，总成交金额29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9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5元，跌5毫；小米集团18.42元，升6毫；阿里巴巴253元，跌2.4元；建设银行5.81元，跌1.3元；美团点评231.2元，升2毫；中芯国际26.75元，升7毫；友邦保险72.6元，跌2元。港交所368元，跌5.6元；京东集团277.6元，系跌4毫；中国移动57.45元，跌1.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瑞士法郎8.469，澳元5.562，加元5.862，新西兰元5.082，欧元9.18。每百日元对港元7.3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30点，跌180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跌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88美元，卖出1,94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喺港岛嘅干诺道中天桥咧，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开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车龙咧就有待消散，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开咧，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好塞啊，而家龙尾呢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咧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另外咧，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咧一段都系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另外啦，青衣乡事会路啦，去翻南澄湾方向，近住青衣南桥咧一段亦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将军澳宝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食咗药就不要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规例的呼吁。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peraturan wajib memakai masker. Menurut peraturan, Anda harus memakai masker di seluruh tempat publik, di dalam ruangan ataupun di luar ruangan. Petunjuk pemakaian masker adalah masker yang menutupi hidung dan mulut seseorang, dan masker itu menyentuh hidung, pipi, dan dagu orang tersebut. Jika melanggar peraturan, denda tetap 2.000 Hong Kong dollar akan dikenak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Hey.不是黑豹胡队喎， 顺福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有直播室嘅黄耀祖啦，同埋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收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咁啊嗱，经过一夜风球之后咧， 即系一夜风球有冇八夜因或者八二蚊咁样咧？ 唔系我，哎呀，有啊，真系有。 有八夜 失 啊！ 系啊，你中咗招咩？有八夜失出晒嚟， 或者有八夜咳咯，系咪？ 系 咯， 听 个失啊！ 系啊，因为一夜风球之后咧，咁啊，我好快地咧。整个市面其实即系成个晏昼已经回复咗正常。 我要咁讲啊，譬如而家睇住我哋天气嗰个嘅消息嘅时候咧，嗱2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3%，但系跟住咧都几干净嘅，仲话咧今日咧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添。 系啊，因为我琴日咧就恒常地咧贡献医护界咧、 哦、，OK 系， 我又继续去咗做呢一个物理治疗啦。 系， 咁但系好得意喎，琴日咧即系物理治疗个姑娘打俾我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即系差唔多上昼11:00咁上下。 系， 仲要咧佢打电话咧，以前咧会见到个来电显示咧系佢个公司嚟嘅，但系琴日打俾我咧就 系 私人号码，即系冇显示到嘅。 咦，佢开始自己私下入嚟啦噃？ 唔系，我都想真系。 佢喺屋企度处理紧公务啊， 冇错，呢啲系清醒啦，我都想真系吓。呢啲姑娘如果咁样做嘅话咧，系好事嚟嘅。但系即系证明咧，佢屋企已经打电话啦。咁咧，跟住我翻到去晏昼同嗰个物理治疗师倾嘅时候，我话啊，其实你哋今日预咗开播嘅话，诶，好有经验噶啦，我哋呢啲。一早已经知道咧，即系跟晒天文台个时间，佢话明11:00落波嘛，所有员工咧都估到啦，差唔多11:30啊、12:00咧就要翻到嚟个诊所噶啦，系啦，咁然后咧佢所以佢就话冇问题噶，我哋唯一咧就系惊你唔嚟嘅啫，所以咧就会打定俾所有客咧就话嗱，我哋就照开， 使乜将你咁忠心嘅客户，佢唔使替你担心噶， 唔系嘅，如果佢仲风大雨大咧，即系有啲人会唔去噶嘛， 都会， 所以我琴日听到之后，我发觉其实我哋香港人啊。 嗰個對於翻工啊同埋打風之間嘅嗰種矛盾嘅調整咧，已經去到出神入化。 廖如指掌啊！ 廖如指掌啊！真係 香港人同天文台咧係有一定嘅默契喺入邊度嘅，唔需要講出嚟。 係 啦，講出嚟就多咗啦。但我哋深知嘅，例如有好多朋友佢話大約11:00到1:00，定係11:00到12:00，即係中間就會 11:00嘅。係啦，就喺我哋節目時段內嘅。係 啦，就話會變翻3號風球咁樣啊嘛。有啲朋友直情話嗱，咁佢就唔會11:00落嘅，亦都唔會12:00落嘅。11:20、11:03啊，咁樣，即係大家直情係計到呢一個數嘅， 因為 到嘅 啱 嘅， 因為如果你12:00落咧，真係好尷尬，搭正就嚟又 lunch 啊，都半日啦咁樣， 跟住又2:00又要開翻工嘅話，就只得2個鐘頭俾大家準備。11:00落嘅話咧，有2個幾鐘，應該交通方面就冇咁擠塞啦。大家計到呢條數啊，紫微斗一樣啊。 嗱，你諗下，我哋琴日開麥嘅時間咧，我哋正式廣播12:00啦， 我哋三個 係啦。咁其實咧，對我哋嚟講咧，都係嗰條鹹淡水線嚟嘅，即係我哋公司都話。喂，如果咧佢过咗12:00先至宣布会落波咧，其实就好尴尬啦。你哋12:00落波先翻嚟，飞都飞唔到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大家都话啊，可能如果你话早啲咧，就有可能咧，我哋仲可以开到麦。所以真系啱啊！天文台佢嗰个时间咧，同我哋打工仔嗰、那个即系福祉咧， 系 环环相扣。 但系真系走得好快嘅，因为咧嗱，我哋琴日朝头早，我哋本身咧嗰个计划咧就系8:00啦。我哋睇8:00系几多号风球，就知我哋三个需唔需要翻工咁样。因为如果唔系咧，因为打风咧仲系8號風球嘅话咧，电台会有其他嘅风暴安排咁样啊嘛。 我哋继续可以听到佢两个美丽嘅声音播歌咯。 系啦，我明明我起身照样7:00起身睇嗰阵时，嗰阵时系9號風球嘅。 系啊。 咁我哋点会谂到原来到11:02嘅时候变翻3號風球，嘣嘣嘣落得咁快嘅啫。 呢个你要信民间智慧，系快啱啦。阿天讲啱咗，快上快落。 系咯， 琴日连我去做物理治疗嗰个师傅咧，佢都竟然好 pro 咁样，佢就话：，诶，9號風球嚟得快去得快啊嘛！你见个风咁劲啊，肯定吹得好快走噶啦咁样。佢一路讲嘅时候，只手系啦，只手又好快咁样掠咗一下，好劲喎！ 九号风球手喎， 系啊，哇！你上知天文喎，真系下知脊椎，两样都齐晒，真系。嗱，咁啊，琴日风球之下咧，除咗你话有对母子咧令到大家好关心之外咧，咁啊，我觉得都有好多好人好事。 系咩？ 系啊，即系嗰啲叫做以前咧咩打风落地咩嗰啲叫咩趁火打劫，系啦，就打风加价。 讲咗有一单啦，就趁住打风嗰阵时，就去咗呢啲海尾普渡。 嗰 个 真系 打劫， 趁风打劫。 系嗰个真系坚嘅， 系 真系打劫。 但系咧，嗱，呢个要靠的士做啦。 哦， 打风搭的士 系 咪一定要加价？ 唔系嘅。 你个经验试过几次啊？好似嗰阵时小巴已经试过噶啦。 系啊，小巴有加过，譬如我试过嗰阵时咧，8號風球要翻工翻嚟呢度开麦嘅话咧，的士司机话加100蚊咯。 哦，系啦， 系啦，有过一啲咁样嘅。但系呢一排， 阿田就一定唔会睬佢啦。一听到话加100蚊，即刻肯定啊。 加8蚊，阿田都帮唔到你。 阿田调转嘛，不如我帮你揸。 我连小巴都唔错，我自己行上嚟 嘅。系啊，你保险都唔止啊。但系啦，但系呢排 吓， 仲有冇呢支歌唱咧？真系 喺嗰晚咧，即系前晚啊，就系话咧，将会喺10:00就会挂8號風球嘅。因为本身咧，我 系 喺外面度工作紧嘅，咁啊都会早啲到8:00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讲，我哋应该10:40会挂啦，咁样咁啊，大家要准备啦，咁。咁排戏嗰边咧都即刻安排，大家而家即刻走啦咁样。咁我就上咗架的士，几个朋友一齐就过翻香港岛咁样咧，九龙区咁样。我都有啊，即系落咗车，司机好好倾啊。我都有问司机，喂，咁嚟紧8號風球咯，10:40，你会唔会继续揸咁样？跟住佢就话，我都收工啦， 收啦。 一嚟第一根本。已經冇乜生意， 是 打風佢話平時可能會打風都會有啲生意嘅，佢話但如果打風嘅話就更加冇生意，又冇埋嗰啲咩保險啊各樣嘢嘅話咧，我揸埋你呢一支，其他翻唔翻到揾到一支過九龍啦，如果唔係嘅話，我都真係翻屋企噶啦咁樣。 所以咧今日嗰個好人好事咧，佢就話琴日就有咧有啲網民咧就分享翻咧，佢話佢朝頭早9:00咧，佢就要喺金鐘上車喎，哇呢、這個真係慘，即係9:00咪就係9號風球嗰啲時間咯。 系啊， 总之8號、9號啦，佢就话咧，因为8號風球之下咧，地铁未开始通车啦，咁佢截的士嘅时候咧，哇，佢就又好有礼貌嘅，好似阿祖上身，佢竟然话司机。请问你使唔使收附加费啊？ 问咗先系咪？ 佢主动问，即系 申报系统。 你谂下呢个又系搞笑嘅，即系明明咧应该就唔可以收附加费噶嘛。咁但系啲乘客咧，大家已经好熟嗰条路咧，就系司机大佬系咪要收附加费？ 系 啦，讲定先咁样啊。司机咧，你嚟一个惊喜，佢俾你一个更大嘅送礼。佢就话冇，唔需要收附加费。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啦，因为咧，问咗佢就大家容易做啲啦，点知对方就唔使咁样，咁佢唔信、啊。 都合理嘅，唔信。 我冇留意，再冚翻自己两巴，系咪真系冇噶？ 系啦，因为咧，佢直至上个车，闩埋门之后，佢再锲而不舍问多次。 系 司机老实实，唔好怕丑啊，得我哋两个嚟噶，即系有冇人出唔出？系咪真系要收附加费？ 跟住 系啦，司机再次好坚持同佢讲话，唔使俾，系唔使收附加费，仲同佢解释，佢就话：，诶。你上车问附加费，我都明嘅，但大家都要翻工，系、啦咁样。 喂，真系好人好事、啊，佢唔系讲紧个原因系我都冇乜生意啊，定系乜嘢原因？佢真系讲大家都翻工啫，大家打份工互相帮助啦，咁样。 阿田，如果你系嗰个顾客，你临走嘅时候会点做？ 临走嗰时，梗系俾多少贴纸啦，系咪先？ 好，你俾几多？ 我会俾啊，譬如啊，举个例吓。 我俾个例你先。 首先你唔会搭好贵，你唔会搭好贵嘅的士噶喎，长程你唔搭噶。 车程，佢嗰程 冇车包嘅。 好啦，金钟 我俾你估，总之佢到咗目的地啦。车资系76蚊， 76蚊。 好，桂花田，你会点报答佢？ O、okay, K， 即系车资系76蚊啊？ 系啊系啊，实收76。 咁我会哦，咁啊，如果系嘅话咧，我有阵时都会 好 豪嘅。如果我有四张20蚊纸，我会俾80蚊咯。 我都唔会，我唔系争好远，我谂我会俾齐头100蚊咯。 系啊，即系如果唔系咧，就会俾100蚊纸。 系你得，我中意阿田呢个好诚实。 啱啱 四张20蚊纸， 你话我啱啱我齐头够散纸，咁唔使俾咯，系咪啊？ 咁 睇下 先。 我以为你会。话啊，啱啱好，如果我有8蚊嘅话咧，我就俾78蚊佢， 唔系 两蚊唔使走，系啦。 唔系咁，跟住如果譬如真系咩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俾100蚊就走噶啦，或者叫佢赚翻10蚊就算啦咁、 啊、都系都系，最尾咧佢就俾咗100蚊就唔走啦， 系 啦，咁佢就当呢啲咪少少咯，即系俾10零蚊佢咁样。 系啊，你好我好啊， 呢个都几香港人，你帮我我帮你嗰种嘅精神嚟噶。哇，你咁有礼貌，我又咪对你好啲咯。 系啊，同埋如果我哋就算咧，即系我哋如果调翻转咧，你用功利啲嘅谂法咧，其实如果你话的士司机听到之后，佢发现咦，即系我对你好，其实都会令你造成一种咧，即系要补偿嘅心理嘅话咧，佢咁样嚟俾贴士你，你咪当系收咗一个合理嘅附加费，咪仲好咯， 系啊， 即系仲好过你上到嚟就啱唔啱？ 即系除嗰个人嘅即系咯， 佢本身系善意嘅，但我觉得就算你当佢唔系善意，系功利嘅都好啊。呢个方法都即系佢又唔主动收，然后令到你觉得啊，你对我咁好咧，我仲有一种想补偿翻你嘅咁样，咁啊一来一往咁样几好啊。 啱啊，咪不过有时真系可能未必会遇到嘅，但我觉得将心比己咯呢啲事。 系啊，所以琴日呢个风球之下咧，即系我哋都 诶、人间有爱好， 人间有爱啊！希望咧嗱，即系吹走啊，吹走啲烦恼， 好 吹走啲忧愁。最紧要系咩啊？琴日吹走咗啲疫情啊，都害我心低啊！真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天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13。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人生中 情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那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这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麻烦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准备准备唱了， 仲有噶？ 不，诶，佢仲不烦、 啊啊， 我不烦。 好啊，我哋最紧要唔好烦恼。 系啦，呢、這个时候梗系要不停话俾自己听唔烦噶，冇嘢噶，真系。 系啊，咩都得噶，解决噶。 食蓝色小药丸啫嘛，冇几粒头发啫嘛，所谓啫。 袁文琪长咩系蓝色小药丸？点解你要食咧？ 阿田，你应该都系咯，你唔使担心呢啲嘢噶嗬。 我冇蓝色小药丸咯， 系咯系咯，冇咗减肥药嗰啲唔系呢个颜色。 嗰个你想系讲紧叮当嘅法宝嚟噶， 系啊， 蓝色小药丸。 系啊，喂，咁但系咧，嗱，呢个最近比较烦啦。咁但系我哋听众咧好 update 咧，佢就话唔系，你哋头先讲嗰个咧，真系个别例子，好人好事嚟嘅啫。 嗯， 咁佢遇到嘅情况系 系啦，有听众即刻同我哋讲，佢话我细佬啊，咁啊9号风球之下咧就要翻工，200蚊附加费、啊，但系。高处未算高，因为咧佢话有一个另外嘅同事咧，要系加300蚊附加费添，咁样，咁呢个系有埋单俾我哋睇噶。 系啊， 你见到嘅话咧， 好劲啊！ 不过我谂九号风球同八号风球系咪又有少少唔同咧？嗱，九号风球嘅话咧，我估真系的而且确咧喺街上面系会少啲车嘅。咁啊，挂九号风球咧系即系凌晨点半嗰阵时挂啊嘛，挂到朝头早啊嘛。呢一段时间其实本身咧喺街嘅的士咧可能都相对少，咁就供求嘅关系啦。我哋咁谂。 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听众嘅佢个例子咧，仲有啲值得讨论嘅，因为咧佢点解个弟弟咧就要九号风球之后翻工？我谂大家都好有兴趣，哇！边份啊？做乜九号都要翻嘅？ 咁、哦、其实打风球好多人都有翻工嘅。 唔系、啊，你九号都要翻工系真系唔多噶嘛？你都要你 公共服务咯， 就 系、是、 啦， 公共服务系啊。 佢就 电台都24啦。 佢就系因为咧，原来系要翻呢一个咧，即系佢话佢翻港铁嘅， 系 咁，所以咧佢就又要翻啦。咁佢个同事头先话加300蚊嗰个咧，就 系 要翻 control room 啊，控制室。咁所以咧，佢都即系借我哋个位咧，都提醒咧，佢就话各位啊，当大家安安全全喺九号波。里边熟睡嘅时候咧，佢话好多人啊，为咗社会仲可以继续运作啊，冒险前进噶咁样。 都真系噶，我记得嗰阵时呢个我自己好深刻嘅经历嚟嘅，因为我爸爸咧，佢退休之前系做机场噶嘛。 啊，系啊，你话个维修 系啦，即系佢做维修嗰边嘅，但系其实咧，佢哋24小时咧都要有人 standing by 喺公司度准备嘅，一落波或者准备落波嘅话咧，你知香港嘅航空。平時係企咁繁忙啦，即係你諗下，其實呢一班都你可以話另外一班無名英雄嚟㗎，就係 keep 住香港繼續運作啊嗰樣嘢。佢哋如果係知會掛風球之前咧，可能就係佢哋已經翻咗10個鐘頭工㗎啦。但公司會叫佢 OT 咯，你唔好走，因為可能下一班人翻唔到嚟。咁當然啦，佢哋嘅工作量未必好多，都要有休息室可以俾佢哋休息嘅。但佢哋嗰一間可能係會翻咗24個鐘咁樣㗎。 哇！但都可能係好過咧，你翻咗屋企，跟住你冇車再出翻嚟。又或者你要冒住嗱呢最惨嘅佢，我重点系咧，佢系为咗公司翻而即系要搭的士噶嘛。 系啊， 但系嗰300蚊附加费应该要自己揞噶。 咁又唔系就嗰间公司嘅， 系咯， 系 好多都要噶，系唔系即系我就话咯， 同个工嘅时候我都俾过 啦。系噶，你话如果精明桂花田呢啲会，头先你话你宁愿行翻嚟啊嘛。 我近就可以行啫，其他就唔得噶啦。 系啊，所以其实其他各行各业咧，我发觉啊，佢个风险咧，除咗系个身体风险咧。荷包風險都好大嘅， 但係有陣時候我覺得咧，其實加少少附加費咧，喺呢啲咁樣嘅風球環境底下咧，我會覺得要俾嘅。即係雖然呢個係不明文嘅規定，但係大家都會知道啦。即係八號風球 揾命搏啊， 係啊，司機揾命搏啊，保險又話唔包啊，各樣嘢嘅話咧，咁啊加少少附加費又揾餐晏仔啦，咁啊艱難嘅時候咁啊，即係互相幫大家啦。 係啊，咁同埋咧風球之下咧，我發覺大家仲有個話題成日交換咧，就係、是。你屋企有冇漏水啊？咁样， 你屋企漏水啊？ 我冇屋企 touch wood 冇漏水。哦、我琴日遇到啲人咧，嗰啲朋友佢就话有漏水啦。咁跟住我就见到，佢仲话要话即年泪水解决唔到嘅。咁我今日睇报纸咧，竟然有人就教咧，佢话嗱，虽然个风球过咗啦，但佢话呢一个小道具咧就可以咧，佢话可以解决你窗边漏水嘅问题。 其实咧喺即系打风嘅日子，都要睇下你咩坐向啦。如果佢打直球，好似琴日咁嗰个东北嘅，咁咩东北咁样咁样。 摺咩道具？摺咩道具？ 摺三个铜钱啦，跟住向西边拜三拜。 唔系唔系，摺咩摺咩？ 玻璃胶啊？ 唔系。 毛巾啊？ 都争啲，争啲。佢话胶袋。 哦。 佢一个胶袋摺在窗边。佢话咧，原来、 這個、好似有听过，即系闩窗之前摺个胶喺窗 嗰阵时啊，我记得。 佢话原来呢个咧，真系本小利大成效高，下次要风球就试一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五人就警方早前获得法庭手令调查各人手机内容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手令，申请被高等法院法官驳回。五名申请人分别是民主党的李柱铭、何俊仁、善仲佳、杨森和前立法会议员欧诺轩。申请人涉嫌去年参与多场未经批准集结。申请人一方在庭上表示，警方手令的范围涉及手机内所有的内容是太阔，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认为执法部门有机会取得比他们所需更多的资料。又引述案例指，过去亦都有手令会讲明所需资料的范围，案件早前已经进行聆讯。有听众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政府的保就业计划对雇员没有帮助，反问当局为什么不直接资助雇员。他亦都质疑政府提出两大超市集团申请有关计划的时候需要向顾客减价的做法能否回馈市民，又强调大公司可以用较低的价钱向供应商攞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回应话，如果要处理二百几万名雇员的情况，而不是处理十几万名雇主的状况，相信到2021年都处理不到目前的急切情况。罗志光强调，保就业计划目的是希望雇主雇员关系维持，当疫情改善、经济回稳就可以复苏。如果只是资助雇员，但是雇主未能够营运，最终都是帮不到保就业。国家水利部表示，长江上游已经出现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长江三峡预计将会迎来建库以来最大洪水。在朝早八点，第五号洪峰抵达三峡枢纽入库，流量达到每秒75000立方米。目前三峡的枢纽开启11处泄洪。水利部会商要求统筹做好长江上下游防汛工作，不断优化调整以三峡为核心的水库群调度的方案，提高预报和精准度，努力降低三峡库区淹没的风险，督促重庆市做好三峡库区的防汛工作，湖南、湖北等省做好堤坝巡查防守工作。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话，有人蓄意将中美双方推向对抗和冲突。崔天海出席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视像研讨会的时候话，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度朝错误方向发展。他不点名批评美国一些人热衷搞大国竞争和战略对抗，强调搞污名化不会令任何人伟大。 崔天海话：有人将现时嘅中美关系形容为自由落体，佢认为两国关系一直存在唔同嘅问题同埋困难，但现时有人企图否定两国几代人通过几十年努力所取得嘅成就，蓄意将双方推向对抗同埋冲突。中美关系恶化，重创全球经济信心，对两国同世界人民都带嚟严重后果。佢又话：大国之间固然会有分歧，甚至竞争，但呢一个唔系对抗嘅理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日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7点，跌491点，总成交金额43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4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59点，跌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18.2升3.8，腾讯控股503.5跌2.5，阿里巴巴251.4跌4蚊，中芯国际27.05系升1蚊，美团点评231.2升2毫，港交所367.4跌6.2，建设银行5.78系跌1.6，友邦保险71.95跌2.65，中国平安82.9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3，人民币6.924，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48点，跌161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跌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22美元，卖出1,94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比较挤塞，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啦，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看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们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才是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有啲人话人生如戏，我就话人生如耕种啦。你唔付出当然唔会有收获啦，但系你付出咗都要睇下个天噶，绝对唔系话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嘅。我谂乐天之命就系我对耕种嘅一种体会啦。所以每一个种嘢嘅人都会有佢哋坚持嘅理由同埋佢哋嘅人生观。留意逢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有种人生，有我梁祖尧为大家声音导航。 喂 ，Pat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我发觉原来我都有好耐冇咧慰问过我呢位嘅拍档啊。虽然我知道佢都系七劳八损啦，但系估唔到呢个疫情底下佢继续都系要去揾医生帮佢做推拿嘅。但我见你个人咧系好似精神咗、容光焕发咗咁样，好似有少少运仔行咁样嘅。但个身体究竟你仲支唔支持得住，仲得唔得嘅咧吓？阿曾志豪。 冇嘢噶，有病有痛，咁咪揾人医病医痛咯。最紧要系佢所有手法，我都一一承受，电疗啦、拔罐啦、针灸啦、推拿啦，一路做一路嗌，嗌出嚟，爽啊！系嗰个男师傅嚟嘅，大家千祈唔好谂歪咗一边吓。大家有冇听过咧做旅游节目嘅矛盾呢？旅游节目嘅矛盾系咩呢？通常你就要介绍一啲冇乜人知嘅地方，咁先至咧有新鲜感嘅。但系如果你介绍咗一个冇乜人知嘅地方之后，嗰笪地方就变咗街知巷闻，咁你就会令到本来隐世就变咗咧闹市咁样。嗱，呢个咧就系做好多旅游节目嗰啲人咧，佢都话我会唔会？害咗呢个景点噶，我会唔会辜负咗佢噶？系最近咧，亦都有一个景点咧，就系俾人哋咁样去诟病嘅，就系话大台咧就有个节目就介绍咗咧西贡一个秘岛啊，咁啊佢已经唔系秘岛啦，佢而家已经系咧睇到啦，冇错，佢由秘密嘅一个小岛变成大家都睇到，个名字就叫绿蛋岛啊。咁我冇睇到嗰集节目嘅，但我见到咧，佢啲相咧，哇，真系好靓，水清沙幼啦，你直情系好难想象咧。香港海域咁容易仲揾到呢一啲即係可以 see through 睇到底嘅呢一啲嘅水質啊！我諗翻起我早兩日同細路咧落去，即係下面咧望到個沙灘咧，你直情見到哇，深不見底嘅，好多垃圾漂浮嘅，所以咧你唯有就係行啦行啦，唔好玩啦唔好玩啦，冇得走噶啦咁樣。好啦，咁呢個節目一出街咧，果然就引起大家一陣嘅即係熱鬧啦，因為大家就話喂，好多人去嘅，你由隱世變咗鬧市之後咧，佢會唔會變咗末世噶？果然真系咧，有啲即系义工啊，又或者咧，即系平时去开嗰个地方嘅山友啊，嗰啲都话好多垃圾啊，人突然间多咗啊。以前咧可能得啲即系识货之人嘅啫，而家咧就个个都睇完电视就去咧，咁唔系话佢哋冇权去嗱，所以矛盾嘅地方就系咁啦。你系咪净系谂住嗰笪地方系你私有啊？唔系，但系咁你都要有啲公德心先得噶。果然人来了。垃圾都留低了，咁今日新聞埋咧就話有批義工咧上到咧就要清理呢一個所謂綠蛋島嘅垃圾啦。咁但係佢清理嘅過程裏面咧，首先我哋要讚呢幾個義工嘅，其實得兩個義工嘅咋，佢哋咧執咗咧成即係哇，好似有成十幾袋大垃圾，佢哋咧兩個人就因為限聚令啊嘛，佢哋就淨可以二人出發咧，我覺得真係你話邊有啲義工咁守法嘅？啊，唔係，我呢句講有語病，好似講緊個個義工都唔守法。但我想話，我執垃圾啊，執垃圾都仲咁守法，我真係覺得好厲害，真係。咁佢哋真係限住兩個人咧，就喺度呢個秘境度咧，係咁包垃圾包垃圾。咁但係佢話咧，佢發現咗一個咧好古怪嘅地方，就係佢話點解咧有好多垃圾咧，佢唔係喺個即係大街大巷咧，喺個石灘上面嘅。佢啲垃圾喺邊度咧？佢話原來啲垃圾咧。就是隐藏咗咧喺啲丛林里边，咩叫做隐藏喺丛林里边咧？佢可能系行到一半咧，见到个树林咧，突然间话：点解会有垃圾袋嘅？点解会有咧？柠檬茶嘅？点解会有汽水罐嘅？咁原来咧，佢就话啦，应该咧系有班人咧，佢本来喺个泳滩度玩完就一地垃圾啦，佢好好心，佢将呢啲垃圾包住，但系佢唔系带走，佢系将佢咧，喂， 搬入少少啊，搬入少少啊，嗰度有个丛林，喂遮住遮住，唔觉嘅，跟住轰一声就抌咗落去嗰度。咁佢话即系啲义工咧见到嘅时候咧，直情好似寻宝咁样啊！人哋就话揾嗰啲隐藏嘅宝藏咧，佢哋揾隐藏嘅垃圾，一啲都唔高兴。藏宝图就变咗藏垃圾图。咁啲义工咧就好唏嘘啦，佢就话其实第一咁系掩耳盗铃啦，你系咪谂住呢叫做咩？冇眼 A 干净盲，即系你将啲垃圾咧摆埋一边咧，你就当睇唔到，睇唔到就代表冇抌到，咁啊自欺欺人啦。第二系咩咧？嗱，各位。如果你有份做呢一啲咧掩耳盗铃嘅朋友，请你记住啦。佢话你如果将啲垃圾抌喺呢啲丛林地方咧，其实系会有更坏嘅后果嘅。点解咧？佢话啲义工咧，第一未必咁容易会揾到呢啲垃圾啦，可能就揾唔到，佢就会继续喺度沤啦。第二，丛林里边好多树枝咧，又沤啦，又吉啦。佢话咧，啲工人咧本来可以抌垃圾、执垃圾系好安全嘅，而家好似 Rambo 入到去嗰啲咧，即系吓打越战咁样咧，哇喂，嗰度又一条坑，嗰度又一条框咧，仲会割伤自己啊！而第三系咩咧？你嗰啲垃圾袋咧，如果你喺阳光下边咧，佢可以干燥啦，冇咁容易有恶臭。你将佢拥喺嗰啲茂密嘅丛林里边咧，你咪即系同佢敷 mask 咯，你咪即系同佢保湿咯，你咪即系同佢哇越嚟就越臭啊！嗱，所以咧，各位。你如果真系睇完节目之后去咧，我觉得可以嘅。但你麻烦可唔可以唔好抌垃圾，唔好乱抌垃圾？假设你真系乱抌垃圾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有手尾咧，将佢摆落丛林里边？你大明光明正大，你摊喺度啦，你衰咗就衰咗噶啦，你认咗佢啦。如果唔系啊，帮你执手尾嗰、那个啊，佢仲辛苦啊。风头火势，你有冇谂过，连抌垃圾咧都仲有分咧，即系高等啦、中等啦，同埋最后一等嘅。咁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应该佢都算系较上等噶啦。因为我谂咧，嗰啲垃圾佢应该唔会咁样自己抌咗过去嘅。最重要系咩啊？如果你要佢晒住太阳出去咧，我谂佢又话宁愿拣个泳池咧饮杯酒，都唔会走出去嗰啲岛度嘅。我哋交俾你，黄耀祖。 如果我去嗰个岛系香港岛，算唔算系一个岛啊？ 算算，你有冇抌垃圾啊？ 冇，带住走。呢一排咧，大家讲得好多嘅一个议题咧，都系外佣姐姐，因为真系有好多嘅屋企啊，都非常之拗头啊。睇咗个最新嘅报道咧，佢就系话咧，有唔同嘅工人姐姐啊，佢哋要续约嘅时候咧。列出咗一个新嘅择偶条件，呢、这个偶咧就系佢哋嘅雇主啊，有啲乜嘢嘅要求系佢哋想要有嘅咧？嗱，例如如果有独立房间，最好有独立厕所嘅话咧，就会加分，即系佢哋拣雇主。嗱，一孩政策系佢哋中意嘅，一个 B B 好啦，你好多过一个，佢哋都未必考虑会打呢一份工。仲话如果咧系冇公公冇婆婆咁样就最好，等等等等啊。价钱方面咧亦都有坐地起价嘅状况，有一啲即系喺香港咧，即系可能啱啱完约啊嘅工人姐姐，佢哋就知道，咦，而家我系好值钱嘅，因为新嘅姐姐嚟唔到啦，佢啱啱完约或者即将会完约嘅话咧，佢哋就轻轻坐地起价啦，嗰、那个轻轻咧就可能会去到提出想要6000元一个月嘅月薪啦，8000元亦都有，甚至乎10000元亦都有，亦都有工人姐姐咧就提出啦，话可唔可以俾一个工作时间表我啊？即系每一日我几点要起身啦，我几点要做几多嘢，又或者我收工嘅时间是如何，亦都有提出咗。但系因为佢哋就系见到啦，因为而家疫情嘅关系啊，导致咧如果有新嘅姐姐嚟，首先唔知几时嚟到啦吓，佢哋已经喺香港做嘅话咧。佢哋好容易揾到新嘅雇主啊！再有一个优势就系佢哋唔需要检测啦，佢哋唔需要隔离14日啦，隔离14日咧，雇主又需要有额外嘅钱去使咗噶嘛，所以有好多雇主咧都好头痕啊，就系话咦死啦，系咪即系佢俾到嗌到几多钱我都要俾咁样咧？有报道咧就访问咗一个外佣雇主关注组嘅召集人啊，佢就话其实有一样嘢咧，原来政府都可以帮一帮到手噶，佢就话咧而家原约嘅工人咧系可以合法地留喺香港14日嘅，佢话但呢14日咧本身咧系好好嘅谂法嚟嘅，就可能可以令到一啲嘅工人姐姐啦，完咗一张合约嘅话，会唔会喺呢14日里面揾到新嘅雇主啊？即系各样嘢就散变咗一啲嘅工序啊。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呢14日咧就变成咗好多姐姐揾快钱嘅一个途径。点解咁样讲咧？佢就话真系钱作怪啊！佢未唔打呢一份工咯，佢就开一个高啲嘅价钱啊，就搏揾到另外一份工。 做咗呢份工之後，佢又可以踢咗，可能佢只不過係翻咗兩個禮拜工，佢就覺得誒呢份工唔夠好做啦咁樣，佢又咧又會有14日噶咯，又會喺14日嘅時候咧，又會再諗下啊，會唔會我又可以揾到一份更加高人工啦？可能嘅工作時間啦，要照顧嘅小朋友更加少嘅一份工作咁樣，佢就話變咗咧有好多嘅外佣啊，每一份工都會打得長，就是、因為佢哋而家有好多嘅選擇啊。選擇呢啲嘢咧，就係人都要嘅，係咪？但如果咧呢、這個可能成為咗因為疫情底下嘅一個小小嘅漏洞嘅話，究竟又會唔會填翻呢個窿窿，幫到所有僱主同外佣啊？話曬揾得工人姐姐都希望可以，大家和睦相處嘅啫，希望可以做得到啦。 恋人啊，佢系陈伟娴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瘦恩茄细眼仔， 早晨啊瘦恩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大家，我哋继续停课不停学。 系啊，我哋咧上个星期咧咪同大家讲咗咧，我哋。 毛毛啊嘛，你讲 毛发啊， 系啊，仲要讲毛发啊， 系啊，毛发唔系啊，唔讲 唔讲啦， 系啊，唔讲啦。不过咧，我记得咧，有个我哋嘅听我哋节目嗰啲 姨姨咧话佢自己冇咧格拉底毛啊，好惊啊嘛。其实咧都系因为佢 剃咗咋系嘛？ 唔系啊，真系啊，系有原来有啲人咁样噶、哦。不过咧就因为佢哋嘅基因嘅问题，所以咧就会令到佢咁噶。咁、哦、啊、哦，其实都有啲问题嘅，要去 check 下 的。即系唔使惊噶，都咁咪即系有人多啲头发，有人少啲头发啫嘛。 咁佢医生点睇啊？佢同医生点讲啊？你有咩病啊？我格拉底毛毛啊！ 好惊啊！咁啊， 咁点讲啊？ 咁都系要如实去咁讲嘅。 好啦， 我哋最信任嘅医生去睇啦。咁 好啦，好啦， 好啦。咁我今日咧，我 就揾个毛医啊，专门医毛嘅。 系，我哋今日咧就系讲下咧，哎呀，都系好得意噶呢样嘢咧，你系。摸到佢，但系睇唔到佢噶喎。 摸到佢睇唔到。 系啊，嗱你 唔知 啊， 跟住搭系空气嗰啲。 你摸唔到空气喎、 啊，但你好需要佢咁样噶嘛，都有。 好啦，嗱你攞只手仔系摸去你条颈嗰度啊。 你惊你叫我摸边度啊？ 你都未有，如果你仲系青春期、啊，摸到啦。 小朋友， 摸喺条颈嘅中间嘅位置，有冇发现有啲嘢啊？ 有啲嘢。 点解会突起咗一粒嘅？ 凹坑嚟噶系嘛？ 点解会咁噶？ 突起嘅咩？我哋 你想佢点答啊？你问佢系咪咁快突起？ 佢好快噶。 有冇一粒嘢啫？我问紧。 一粒咪有病咯。 走咪啊！ 系咯。 啊！而家咧，你哋摸到你条颈嘅中间位置咧， 两粒 噶 有。 咩话？ 我哋有两个，我哋有两个小朋友喺度，有两粒啊！ 咁样啊，系啊，搞笑啊！啊，咁啊，摸到一粒嘢咧，系啊，你就啱啦！啊，佢咧，知唔知佢叫咩名啊？ 系咩啊？ 猴核咯，唔系咁都要问啊？话系啊，三岁嗰个都识啦，就嚟听嘅嗰啲有大人噶，大佬。 我仲喺努力咁样同你玩紧啊！ 好啦，我问下啦，你知唔知佢由几时开始出现噶？ 佢由几时开始？ 系咪其实生出嚟就已经有？系到青春期嗰阵时候，佢突咗出嚟啊？咁啊，我估噶咋？ 即系佢本来就有粒核喺度嘅。 我意思系话几时开始出现啊？跟住去发育啊？ 几时去发育？ 好难嘅，其实呢条题目。 好啊，咁系咪即系你天生出嚟就已经有？ 胎盘， 胎盘。去到某一个年龄先至佢会再发大见到咁样。 啊，嗱，差唔多啦。其实佢喺妈妈个肚里面两个月咧，佢就开始发育佢 粒喉核啦。 噶啦，系啊。 哇，咁会唔会睇嗰啲穿心波见到？哇，你个仔粒喉核好突咁样。 会啊。 咁咧，佢就喺妈妈。个肚两个月嘅时候咧，咁佢个喉咙骨就开始发育啊，去到出世之后五至六岁啊，咁样佢哋即系喺呢段期间，每年都有啲增长，有啲增长，有啲增长咁样噶。 哦，咁嗰粒喉核咧，系咪传说中咧，系咪就得男仔先有噶咋？ 嗱，我就啱啱就 系 想问下啦， 系咯 ，B B 女咁有冇啊？ 同埋细眼仔，你知系咪男仔先有？啊，后位噶， 应该女仔都有嘅， 我都有听过， 不过 女仔都有，不过佢唔突出嚟咯， 或 者有啲都好似相对地明显啲噶， 系啊，即系男人都有胸噶嘛，不过我哋男仔啲胸又唔明显咯。 有啲粗度好明显嘅，你睇今日娱乐版嗰几个， 系啊，我都见到啊， 嗰几个 part 但系我睇咗都系女明星嗰版多啲咯，系啊系啊系啊。 安琪，你做咩睇秀 Uncle 嗰啲报纸？ 系啊，我见到海面有大浪、涌浪咯，同埋中浪咯，系啊， 仲有飓风提子。 系啊，咦咩嚟噶？ 系啊，日本提子。我睇紧富康啊，佢介绍生果啊。 哦，好啦。 咁咧，其实咧呢粒喉核啊，我都话啦 ，B B 喺两个月嘅时候喺妈妈个肚已经有，咁唔会分男仔同女仔嘅， 哦、 男仔同女仔都要有嘅。如果唔系，啲女仔冇声音噶啦，出世唔识喊噶啦。 哦，原来喉核 系噶， 喉核系咪就系嗰个喇叭或者嗰个咩扩音器嗰啲嘢嚟噶？ 啊， 系 啊，类似咁样啦。 好叻啊！我 high five 技术啊！ 嗰个喉核突得越劲嘅话，你嗰个内置喇叭就越嚟越大。 会唔会噶？ 嗱咁样啦，嗱，总之系男仔女仔都有啦，大家都会生长到五至六岁就会停噶啦。 哦， 嗱，就 uncle 咧，咪唱歌好难听嘅。 系啊， 嗯， 我哋咁样话我爸爸噶。 哦，系咩？我唔知哦。 我哋有大声咁讲， 都系咁讲。 系啊，佢唱歌好难听噶， 都唔好咁讲。 咁你知唔知我哋咧人体里面咧有几多条声带噶？ 有几多条声带啊？ 我知两条。 啊，所 细眼仔好叻啊！ 因为佢爸爸咧试过，即系我爸爸试过声带出事啊，照过条声带啊，跟住有人教佢咧啊，嗰、那个声带究竟啲声音系点样弹嚟弹去发出声音咯？ 哦，即系两条嘅。 系 啊， 啊，我哋每个人都会有一对识得开同埋识得闩嘅声带嘅。 哦，系啊， 系啊。 咁佢同嗰粒喉位有咩关 系 噶？ 系啊，佢咧就喺喉位嗰个位置嗰度咧，系要嚟帮助发声噶。所以咧，声带同喉位咧系一 pair 噶，佢哋好紧要噶。 即系咪个喉位撞个声带，佢就有声出嚟？ 啊，系啦、啊，类似系咁、 哦。真系咁噶？ 系、嗯、啊，咁其实都有啲复杂噶。咁我哋稍后听下有冇时间。 咁我点样学到张学友哥哥嗰个震音啊？ 咁你攞你的手喺我喉咙嗰度撞下。 我想问啊，张学友哥哥系咪佢由细到大就训练佢粒喉韵咧，识得撞击条声带噶？ 系啊，因为咧佢嗰个声带撞击好紧要咧，令到佢只兰花手都出咗嚟。 系， 嘢可能有关系。 佢系咪用只兰花手嚟黏住佢粒喉韵，然后再将佢撞个声带咁样？ 和喜和悲咁样 啊？系咪咁样噶？系咪咁样噶？ 系啊，你系由你呼吸咧，嗰个肺咧有啲空气咧要出撞上去你个喉。喉咙嗰度咧，跟住咧要经过你嘅喉咙啦，嗰、那个粒喉韵同埋声带状啦，跟住经过你嘅喉咙个口腔嗰度走出嚟嗰啲声音。 你试下再讲多次啊！ 我想讲佢头先讲得几好，我全部都明白啊！你讲得好叻啊，肥妹仔， 好犀利啊你！ 系啊，所以咧，我哋要保养我哋声带。嗱，咁咧睇时间咧，我都只翻剩翻十几秒，我系讲唔晒噶。咁我哋留翻下个礼拜继续讲下咧，我哋嘅声带同埋喉韵，好 唔好啊？不如你下个礼拜教我哋有冇得咧操胸肌咁样操？喉核啊， 操到佢震得， 会唔会可以操到佢越嚟越大粒咧？可以震得好好嘹亮啊！声音，我哋下个礼拜倾下。 湖南同埋湖北等省做好堤坝巡查防守工作。会商强调，长江上游发生大洪水，黄河上中游部分河段持续有大流量洪水。热带气旋海高斯登陆之后带来强降雨，防汛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紧密观察相关流域同埋区域，强化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话：有人蓄意将中美双方推向对抗同埋冲突。崔天海出席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视像研讨会的时候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到朝错误方向发展。他不点名批评美国一些人热衷搞大国竞争和战略对抗，强调搞污名化不会令到任何人伟大。崔天海说，有人将现时的中美关系形容为自由落体，他认为两国关系一直存在不同的问题和困难，但现时有人企图否定两国几代人通过几十年努力所取得的成就，蓄意将双方推向对抗和冲突。中美关系恶化，重创全球经济信心，对两国和世界人民都带来严重后果。他又说，大国之间固然会有分歧甚至是竞争，但这些不是对抗的理由。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2点，跌433点，总成交金额5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4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3.5，跌2.5；小米集团18.12，升3毫；阿里巴巴252.6，跌2.8；中芯国际26.95是升9毫；美团点评231.2，升2毫；港交所368元，跌5.6；建设银行5.79，跌1.5；友邦保险72.05，跌2.55；中国平安83.15，跌1.4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1，瑞士法郎8.47，澳元5.562，加元5.861，新西兰元5.086，欧元9.18。每百日元对港元7.3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15。日经平均指数报22,948点，系跌161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跌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05美元，卖出1,94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元朗有爆水管，马田路来回方向介乎介玉路啦，同埋马塘路之间一段全线需要封闭嘅。咁就系元朗嘅马田路啦，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教育路同埋马塘路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仲系有车龙嘅，排队汇景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富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火炭路去翻贵地街，近住重头下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落景街。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青衣。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风骚正安对队大赛，用电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如果不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漏电好容易玩完啊！ 如果唔想咁快就玩完， 就一定要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啦、 啊。仲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直安短剧。 电力工作要安全，谨慎检查拆万全。 完。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CIBM 九龙仔咧冇改到英文名嘅，佢又唔系叫 Kowloon Boy， 又唔系叫做 Kowloon Son 嘅，咁佢就叫做 Kowloon 仔 J E I。 进击的历史， 女性嘅洗手间咧，整体上洁净度咧系比男性系高啲嘅，含有呢一个金黄葡萄球菌嘅菌株咧，全部都系喺男性嘅洗手间大门内侧嘅门把嗰度揾到出嚟嘅。 处事故人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11:11，32度气温，相对湿度78%啊。咁 home office 有桂花田啦，直播室有曾志豪同埋黄耀祖嘅。 早晨， 早晨，早晨。 两位拍档，你哋而家对于咧，我惊我讲呢一个字都已经系变得好老土啊。 咩事啊？ 潮。潮流嗰個潮其實已經幾老土㗎啦，係咪？ 都 OK 啦， 係啦， 都起碼唔係講話你煙唔煙啦，係咯，再唔係講興唔興咯。 我即係所以我哋究竟要用邊一個字？好似令到我哋自己冇咁 old school 咁樣咧，係咪？ 咁呢個都好 old school 㗎啦， 呢個都 old school 係咪？ 好啦，係啊，即係呢幾個字都 好。出絕招啦，入唔入時啊？ 摸唔摸燈啊？ 時唔時髦啊？係啦， 今次點解要講呢一個字咧？就因為咧喺日本有一個嘅電視節目啦。他哋就訪問了啲年青嘅朋友，佢哋覺得咧有啲乜嘢咧係已經唔入流噶啦，唔係、 okay. 潮流嚟噶啦。但你睇到裡面嘅結果嘅時候，有啲會覺得，哇乜原來 咧係啊勾咗噶啦，我哋都唔知道啊。 我哋嗰三個就勾咗，我哋就知嘅。但原來呢一啲原來都係唔興噶。 係啊係 啦，有首先第一個對唔住咧，呢個簡單版我自己認同嘅。但阿田咧對唔住你就係成為咗攻擊嘅對象。 哎呀陰公啊！ 影相嘅話，如果你耶、yeah、出嚟、哦，不論你個口耶或者你隻手指。 勝利手勢， 係啦，佢覺得呢個 V 字咧就係唔潮流嘅。係點樣佢哋會覺得？如果你真係逼住我做咧，佢哋就會做嘅嘢就係、是、好啦，你要我阿媽，你要我做，我就照樣遞起隻手指耶。但係佢係會耷低頭，表現得好尷尬嘅模樣。佢哋係會咁樣處理 嘅，即係睇唔到樣㗎。你就係見到咧，即係佢個 耷低頭或者另一面㗎嘛。 咦？點解你會你會知嘅？你成日見到㗎。 你逼你个仔同个女耶嗰阵时， 应该似 佢哋唔会嘅。 咁佢哋点样噶？佢哋会系咯， 直情唔理你啦，系咪？ 佢会唔会叫你个嘅人名最面？ 当你成日听到呢啲声嘅时候， 即系直接声啊！ 其实自己都心里好明白啊，系咪？ 咁你谂下，你同我哋两个影相嘅时候啊， 耶乜鬼？我未会 成日都话耶耶乜鬼啊！真系，哎呀， 开心啲啫。 但這個呢个咧好少嘅，就我觉得都起码我同阿豪仔，我哋两个都觉得合理啊，不过阿田沿用啫嘛，咪保留住一个传统嘅美德系咪？ 我都觉得 有啲我听到啊，哇乜原来系咁噶？第一个，佢哋觉得接吻kiss 呢一样嘢系老土嘅。 哎呀，阿田啊，你觉得呢样嘢老唔老土啊？ 咩先？呢样嘢点会有老土唔老土嘅嘢即系出现啊？你明唔明啊？ 咁不如你先讲下咧，以你一个妇女界嘅代表咧，你觉得接吻呢件事咧有几咁重要啦？有咩优点啦？有咩好处咁样咧？ 咁重要啦，两个人嘅关系啊，都系啊，凭着呢一个 kiss 啊，即系先认定对方。你明唔明啊？个嘴咁容易俾人锡嘅咩？系咪先？ 系咩？你系靠 kiss 嚟认定对方嘅咩？我唔信、啊。 你自己夹住自己中指讲嘢喎，你 系啊？我唔信、啊，你唔系应该睇住佢几时娶我啊？容唔容易呃啊嗰啲嚟认定对方 咁 啊？ 咁你起码初街嘅时候系咪先？呢个好紧要，呢个最后防线，即系认定呢个人。哎呀，我 OK 啦，我同你拍拖啦，咁样噶嘛？ 有啲嘢都要试下嘅。如果呢一关过唔到嘅话，我就唔同你发展落去。 不过呢一点咧，即系我作为一个uncle 界咧，我都赞成妇女界嘅睇法。即系我起码我而家睇嗰啲韩剧、日剧咧，接吻 都 仲系 咁样。 啊，唔系，其实应该咁计。韓劇咧接吻個比例真係高好多嘅，同埋咧佢哋係將咧接吻咧視為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場口啦。你有啲印象咧，無論嗰啲咩《愛的迫降》啊，或者咩最近嗰啲 夫妻的世界、 夫妻嗰啲咧，佢總之咧佢譬如話男女主角咧見面啦，咁傾偈冇嘢嘅，一去到接吻嗰一刻咧。通常咧，佢就會嚟一個大定鏡， 就起音樂啦，跟住 起音樂咧，跟住咧，佢一係就咧放曬煙花啦，一係就燒炮仗啦，再唔係咧就將佢變成一幅油畫咧。總之喺個畫面上咧，佢直情係話俾你聽：，喂，各位，而家大件事啊，佢哋接吻啊，快啲睇啊，咁樣咧，好重視 嘅。咁係咯。 但日劇咧 係有啲唔同嘅， 佢係冇咁多一定要每個畫面咧，或者每一出嘅劇情咧。都一定要接吻噶、 哦， 就算佢哋接吻咧，好多时候都系咧锡完之后咧，可能即系就打打交交咁样咧，或者叫做打打闹闹咧就走开咗，即系唔会去到韩剧咧，仲系好典型嗰种咧，就话锡啦， 乱世佳人， 佢哋而家锡啦咁样嗱，你咁样讲系我见到有个分别， 因为咧嗱，佢有个数字喺度噶，佢就话咧啊两个数字啊吓，咁啊佢哋嘅节目咧就搜集到有关嘅数据咧，就话喺日本啊，20岁到69岁嘅人之中。有成 16.5% 係從來冇接吻經驗嘅。 哦， 你講緊差唔多兩成人喎，咁即係呢一樣嘢唔興啦。如果興嘅話，佢講緊唔係年青人，去到我幾歲都係咩啊 ？Objection， 佢冇試過呢個經驗，唔等於佢覺得唔興。 我贊成， 可能佢冇機會啫。 冇錯，我贊成。 即係男女嚟嘅，咁點解有機會？ 我贊成，我贊成。 下一個數字你啦，好冇？喂，但未去到即係。有差不多两成人成世都未拍过拖啩，系咪？ 唔系嘅，日本啊真系好黐线噶， 唔拍拖啊，直情 唔系。 可能嗰16.9全部啲69岁嘅阿婆婆咧， 因为唔系唔关事，唔关事，唔关事。 人哋个报告嘅， 我想话婆婆可能仲锡得多啲。 嗱，佢因为佢今次真系噶，佢系针对年青人唔中意， 呢一個數字就幫到手啦。佢就話咧，即係分咗唔同年紀啊，廿幾歲、三十幾歲到六十幾歲咁樣啦。佢話原來二十幾歲嘅男仔冇 kiss 呢一個經驗嘅咧。有 49.7%， 佢真可能冇機會啦。 一半人喎，兩個人有一個人佢哋冇 kiss 嘅經驗喎，廿幾歲喎，廿幾歲嗰陣時我啊，哇，係真係同阿田啊，真係啊， 你同阿田做咩？ 唔係，我哋都係好中意 你哋入你哋入嚟做節目之前已經識㗎啦，搞成咁啊喂， 你真係衰啊，講錯嘢 係喎，真係 係咪？ 喂，但日本你知啦，以前已經講咗好多咧，就係話佢哋新世代特別係男仔啊，唔拍拖， 唔 識得同女生溝。 有一點佢哋係有咁講到㗎，因為有啲嘅男仔咧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咧，其實咧同真實嘅女仔交往咧係好難嘅。嗱，你諗下真實嘅女仔。咩叫真实嘅女仔？ 唔系真人，佢太多 噪音咯。因为佢就系啦，佢就话咧，佢哋宁愿咧喜欢动漫角色嘅女孩子更加好，因为觉得佢哋唔会背叛自己。 所以真系好有问题嘅呢啲咁。 唔系，首先补充一格先，因为我睇嗰个报道咧，佢话佢哋点解觉得 kiss 唔兴咧？ 系 除咗你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哋冇对象俾你 kiss 之外咧，佢哋有啲唔系喎，有啲有拍拖咧，佢哋啲女仔咧，佢有讲个分别嘅，佢话。我覺得石咧真係唔係咁中意啊！佢話咧，我寧願擁抱。 冇錯，佢哋話擁抱嘅原因咧，就可以接觸到更加多面積嘅身體部分。 咁咪梗係啦。 但係嗰個女仔話想喎、啊， 係咯，個女仔話想、啊， 兩樣嘢冇抵觸喎， 咪就好得意咯。 你接吻嗰陣時石吻添啊！你接吻嗰陣時，你都唔會離開個身體好遠㗎，都幾近嘅，個嘴都掂住啦，係咪？ 莫非有棵樹隔住，跟住你石啦咁樣？ 係啊，即係好搞笑。似乎佢哋咧，可能喺呢個身體接觸裏邊咧，佢哋有套餐嘅咯。如果只是做一样的话我宁愿就揽啦，哎揽啊，即系抵啲啊，即系好似阿田啲心态咧， 买一送一得唔得？阿田嘅心态 唔系，阿田嘅心态揽咧就好似咧，买大份啲啊，咁啊锡咧，呀，真系好精致嘅食前品咁样咧， 仲要 对 啱先得， 系啊，仲要对啱先得，真系， 即系佢哋有部分人咁谂啦。 咁我哋两个梗系话两样都要啦， 系啊， 嗱，咁同时进行咯。 佢仲有讲到咧，其他佢哋都觉得咧，唔入流嘅系例如啲乜嘢咧？大表 哦，戴名表添啊，同埋 佢就话就算系名表都好啦，佢哋都觉得唔要嘅。反而如果真系要戴嘅话咧，就戴一只电子手表，即 系 嗰样嘢。佢话起码觉得 即系做装饰嘅就算啦，唔好话好刻意，好即系好名牌啊，好贵啊嗰啲咁样。 即系佢哋唔兴阿祖嗰啲啊。阿祖上次咧左手伸一伸咧，系啦。 哦，系啦，阿祖嗰只虽然你话系都贵啊，咁但系问题佢都系即系装饰一部分嚟嘅，唔系即系好 咩啊？咁佢意思咪就系话佢话日本人而家唔兴咧，用一只好贵嘅表嚟当系装饰咯。佢个装饰 都系靓嘅咁样咯。 你梗系啦，你仲要中意 kiss 喎？你齐晒又中意 kiss 啦，你又戴名表啦。 但我唔耶啦，起码 耶啫嘛，最啱啦，你自己认自己唔耶咯。 有一样嘢我冇做到嘅，呢样嘢咧同香港或者尤其是内地嘅朋友。好唔同啦，佢哋觉得执相 P 图系靓嘅， 系啦呢件事好难以想象， 好难以想象啊！ 我都系觉得咁话，我从来都冇执嘅， 你执都冇用啊！ 其实你知阿展啊，琴日咧我咪同你喺直播室影嗰张相咧，话俾大家听，我哋即系打风终于翻到嚟啦嘛， 执咗。 其实因为我见到佢嗰个头咧， 真系太九号风球啦， 唔系，佢直情系白雪公主一个头，系啦，咁望一望。啊！即系费事，啱啲人话阿豪仔做咩同妈妈一齐翻工咧？啊！但系我点执都可以咧，咁我就用咗个技巧啦。我攞只字遮住个头壳顶， 都算系执相。 手脚嘅，你好心啫。 系啦，但系唔执相。 但系你唔系相啊嘛？ 因为咧，日本嘅即系当我谂多啲就系问女士啦，佢就话咧，佢哋觉得咧执相。是浮夸的。他们觉得如果用回本身现在相机或者手机拍到那个镜头去拍、其实已经够自然已经够好看的了。还有他说 你讲咩啱咧？等阵先，你咁大声讲啱系咩意思咧？即系你觉得已经够好睇啊？我啱啱先话想帮你执相啫。 我意思话你帮我执相，我多谢你。但系有时即系执到咧好假噶，你咁假做乜个人？ 嗰啲蛇精面嗰啲啊！ 最近咧有个名人咧，我绝对唔敢讲佢名啊， 真 系 吓死人嘅嗰啲样啊！ 嗱，你都小心啲，唔好讲啫。总之最近有个名人咧，佢就 po 咗有一张相咧， 系咪话佢有啊有啊皱纹嗰个啊？ 喂，你唔好讲任何牵涉出嚟啦，我死得过真系，我唔知系咪嗰张啊。总之咧，就我老婆睇完之后，哇，即系佢唔会人哋认唔到佢咯，即系佢点解要执到自己个样咧？ 咩啊？即系人哋认唔到佢啊？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人哋唔会认唔到嗰个系佢原本。 个样系完全唔同啊！即系佢执完出嚟之后咧， 唔知你讲边张啊？ 系啊，总之我点解俾你讲啊？ 我怀疑 呢个唔够胆讲啊！呢个好惊啊！呢个真系 我哋讲翻日本， 执到好浮夸， 系啦。佢就话咧，原来佢哋自己啲日本嘅年轻人会觉得咧，其实我都识得用一啲特别嘅角度啊，拍到自己块面咧，可能系细啲嘅，所以根本咧就唔需要咧再用嗰啲乜嘢其他嘅apps 啊去修图咁样咯。 系啊，系啊，真系 呢个真系同内地几唔同啊！ 咁香港都唔同啦。 喂，咁你內地嗰啲好多都 唔係明星嚟嘅，我自己都有啲朋友，我每一次見到佢都係話：我認識咗你幾廿年啦，我未見過你隻腳咧係咁幼咁長嘅，個人突然之間六尺四咁樣都會變咗，你自己唔覺得過分，同埋你隻眼唔合比例嘅咯，就嚟你好似美少女戰士隻眼咁大嘅咯，因為小忌廉隻眼咁大。 不過真 係啊，但有啲人係好似上咗癮咁。 特別係嗰啲 app 咧，咁你見到嗰啲瘦瘦啊，嗰啲圖嗰啲咩咧，全部都係真係內地係好多嘅。咁啊，同埋越嚟越古靈精怪噶嘛，即係變成嗰啲公主樣啊、動畫樣啊，咩都有啲嘅。 走火入魔啊，我就係覺得。 唔係，如果你當玩 OK 嘅。 我講多一個啦，都係。觉得靓嘅 emoji， 大家仲有冇用啊 ？emoji 有啊， 咁啊有， 佢哋觉得呢个都系靓噶。 但呢个真系好难避免噶、啊。 有阵时咧，好过你讲好多说话，你摆一个符号嚟应对咗个 message 嘛、啊。不过我哋又冇试过同啲十零岁嘅少女啊倾偈咧，我真系唔知佢哋究竟 咩冇啫。阿荣荣咪已经系十几岁咯， 佢都唔同你倾偈，你唔记得咗啦咩？ 佢同、啊、你有冇嗱？咁你攞荣荣嚟做例子啊？ 系啊， 佢有冇耶啦？有冇执相啦？有冇？ 佢冇執相嘅，佢誒 有冇戴名錶啊？有冇戴名錶啊？ 佢唔中意戴錶嘅。 有冇執相？有冇用 emoji 啊？ 冇執相，有用 emoji。 好啦，我哋一齊問最尾個問題啦。 不過佢嘅 emoji 係用 我哋一齊問最尾個問題咯。 係 啊，嗱，我哋問呢個問題咯。 咩啊？ 榮榮有冇 kiss 啊？ 梗係冇啦。 你又知？ 證明佢係年輕人嚟㗎 ，OK 啊？ kiss 咗都唔话你知啦，阿荣荣唔使惊，我哋两个 uncle 帮你保守秘密。 你识咗啊？ 我删咗个麦噶啦，我唔俾佢讲噶啦呢个时候。你咪想讲嘢啊，田？你笑完之后我又删翻你麦咯。One day in the morning rain, it came back to ease my pain. Will our hearts ever be the same? Make believing there were no broken promises, but they're just kisses in the wind. And the sun won't ever shine. I guess it don't matter.That you're gone, but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o stopped the rain? It's me to blame. Broken records and picture frames. The sun's setting to the west. I'm feeling the emptiness. Or are you saving it all?The best. Pour out my heart and say we should be apart. And they're just kisses in. 系啊，佢系黄正敏或者王菲啦 ，Kisses in the Wind 啊吓，点啊？ 嗱，有啲咧生活嘅大家都会经历噶啦，搭扶手电梯，大家会企喺边度？ 企喺冇人嗰边， 右手边 让人走， 系啦，企定定，唔好喐嚟喐去，唔上上落落， 但系只头唔好周围望，点 解啊？ 如果唔系一阵人哋以为你望咗上层咧走光嘅啫， 系 嗰只我搭扶手电梯好尴尬，我自己都夹实只脚，惊俾人装到。 装你啲咩啊？弹弓啊，走音都搞到我 系咯。 嗱，近日咧喺台湾咧有个法律系嘅教授咧，咁咧佢就搭呢个扶手电梯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好自然咧，就喺右边企，左边就俾人哋嗰个时间就行噶嘛。啊，佢咧就正正咧拉住一个行李嘅时候咧，佢又企咗个左边咁，系啦。跟住咧就换嚟咧，俾后边嗰阿姐话：，咪你点噶吓？做咩？你就得正正喺度啊？呢条左边嘅系俾人行噶嘛？咁啊，即系话咗几句啦。咁跟住咧就咁啊，但系咧嗰个教授，咁佢一个教授嚟噶嘛，咁佢梗系唔抵得嘅，无端端俾个师奶仔喺度话佢啦。 系 咁，于是乎佢就还，即系佢唔系叫还击嘅，就解释俾你听。其实咧搭扶手电梯你应该企定定嘅，咁同埋咧我企呢边咧，我都有紧握扶手嘅咁样。跟住你知唔知换嚟啲咩咧？ 换嚟就系话你都系老而不阻住晒。 换嚟咧都系咧嗰个阿姐咧就继续啦，即系其实佢同佢解释嘅咋，即系话其实我唔系想阻住你嘅，不过咧我都系要企定定喺度，我都冇错啊。 系咯系咯， 系啊，咁同埋佢的而且确有一个行李啊嘛，你最多话佢错嘅话就话个行李好大嚿嘅话， 可能唔应该用扶手电梯咯。 系啦， 会 唔 会 系有电梯搭而唔系扶手电梯咯？ 咁又冇形容嗰个行李有几大，只不过又话有件嘢喺度啦。 即系好似荣荣拖住你出街上扶手电梯， 好大件嘢、 大型行李一样咯， 都好得味添啊，直情 系啦。 咁跟住咧，嗰个即系咧，啊，岂有此理啊！你明明已经唔啱啦，仲同我解释啲咩咧？你又唔影响我啊！你望下后面嗰头嗰即系电梯楼上面嗰度啊，正看个左边嘅人啊，都等紧落嘅，你阻住晒啦咁样。 咁即系话佢个行李夹系咪 block 住咗一边嘅通道啊？ 其实就 系人家行李夹啊， 系咯系咯，咁又真系唔啱。 但其实又唔系每一个地方，其实又系咪即系明文规定你只可以企定嘅话，或者你揸住大件啲嘅行李啊？携带品嘅话，一定要行右手边咧，一定要企定喺个边。 唔系，其实佢左同右冇分别，佢都 block 住咗人。 其实你已经上落落嘅话，都唔系， 跟住咧 都唔系咁好。 嗱，而家咪就系喺度争拗紧，究竟嗰个法律系嘅教授有冇错咯？但系其实法律系教授话。其实在电梯度走动咧，其实是危险嘅。其实我咁样企喺度咧，都是保护紧你哋嘅噃。咁样，嗰个阿姐就话啦，梗系唔系呢条系俾人哋赶时间行噶嘛。咁，大家又争拗咗。 咁香港嗰阵时都讨论过噶，即的确系话咧，你系唔应该喺度行，系唔应该上落噶，即系又去到嗰度咧。俾你行嘅人情，唔俾你行咧，又变咗道理噶。阿田，你下次搭扶手电梯，你自己识做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两大超级市场集团如果要申请保就业计划，需要向顾客减价，相信申请者可能会提供套餐，强调乐见申请者向弱势社群发放销售券。他说会要求集团说明当局怎样监察超市落实减价。罗志光又说难以做到滴水不漏，形容计划有几多窿，希望大家共度时间，雇主和雇员互谅互让。另外，对于最新失业率轻微回落，罗志光说因应疫情，上个月食肆晚市禁止堂食，零售和酒店业生意差，商场人流少，他对于八月失业率并不乐观，希望保就业计划可以带来帮助。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五人就警方早前获得法庭手令调查个人手机内容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手令，申请被高等法院法官驳回。五名申请人分别是民主党的李柱铭、何俊仁、善仲佳、杨森和前立法会议员欧诺轩。申请人涉嫌去年参与多场未经批准集结。申请人一方在庭上表示，警方手令的范围 涉及手机内所有的内容是太阔，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限制，认为执法部门有机会取得比他们所需更多的资料。又引述案例指过去亦都是有手令会讲明所需资料的范围，案件早前已经进行聆讯。美国回应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正式通知香港当局会暂停或者终止三项双边协定，包括移交逃犯协议。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解释，在暂停或者终止有关协议之后，如果有人在香港犯法之后潜逃到美国，不能够再引渡回香港受审。同时，如果有人在美国犯法之后潜逃到香港，不能够引渡回美国受审。张达明分析，美方的举动证明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再不予信任，担心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下，引渡人士来香港受审，是不是仍然可以受到过往同中国司法制度不同的待遇。他又说，近期相继有国家和香港暂停或者终止有关的协议，做法变相令到香港成为逃犯天堂，这样对香港国际形象有很大打击。重庆市出现今年入汛之后最大洪水，主城区多条马路被浸，要实施交通管制。市内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进入紧急防疫期。进入紧急防汛期，有当地居民向本台透露，沿岸大楼住户要紧急转移。今朝早洪峰稍为减弱，但市内的积水减退速度缓慢。有居民提供的相片和影片见到，市内多条车路干道被水淹浸，街道严重水浸，亦都有棚架冧落嚟，部分招牌和路牌等的杂物被冲到街上，但仍然有民众在岸边观看洪水。国家水利部表示，长江上游出现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第五号洪峰今朝早八点已经抵达三峡枢纽入库，流量达到每秒75000立方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5点，跌476点，总成交金额6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5点，跌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4.5，跌1.5；小米集团18.02，升2毫；阿里巴巴252.4，跌3元；美团点评230.4，跌6毫；中芯国际27元，升9.5；港交所367.8，跌5.8；建设银行5.77系跌1.7；友邦保险71.5，跌3.1；中国平安83.2，跌1.4；信宇光学科技126.6，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2，人民币6.92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04点，跌206点。港金现价报1803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17美元，卖出195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就挤塞。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屯门的天后路来回方向介乎红墙路至到叶旺路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天后路介乎红墙路至到叶旺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和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青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熙，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又返嚟啦，11:40啊，咁天气呢轻轻升咗一度喎。 3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呢76%啊。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呢，直播室就有曾志豪、黄耀祖， home office 嘅有桂花田。 大家都出面天朗气清啊，好靓啊。 係咪啊，天朗气清好靓啊。 係啊，可以返去晒太阳啦，早你。 咁除咗晒太阳之外呢，仲适合做咩呢？就係、是、去洗衫晒衫喎。 哦，点解呢？ 係咪可以即係有太阳嘛，阳光可以晾一晾嘛。 之前都得几日冇太阳啫。 好大件事啊。咪因为我跟住落嚟咧，我就要同大家讲一个咧，真系好贴身嘅话题。 哦， 嗰个身咧系真系同 洗底裤 同洗底裤冇乜分别。 哦，系啊， 洗衫。 哦， 请问你作为家中即系大家都知道我有洁癖噶嘛？其实系咯， 完 系啦。我对清洁 多一个都唔俾你。 我对清洁系想劈劈走佢，唔需要。 呢个就啱啦。 系啦，唔需要咁近嘅，真系。但系我咧，就算我有洁癖啊，我睇到呢个新闻咧。佢話呢一樣嘢好污糟咧，我都即刻嚇一跳。我做咗個動作咧，就將呢單新聞咧即刻 forward 咗咧俾我老婆啦，同埋佢嗰啲好姊妹嗰啲 group 咧。因為我即刻好擔心咧，就話咁危險嘅嘢一定要俾大家廣傳啊。 係，原來呢一樣嘢係好污糟嘅，但大家可能會忽略咗嘅。 但我換嚟嘅係好冷淡嘅回應啦，似乎佢哋個個都知道，係得我唔知啫。 咁你即管試下同我哋分享 咧。洗衣機邊啊？ 洗衣機好污糟，你哋知唔知噶？ 知啊。 哇！你谂住开呢个题啊？ 洗衣机好污糟，你哋知唔知噶？仲要污糟成点？你哋知唔知噶？ 我真系唔知噶，曾志豪，你一定要话俾我听啦！ 嗱，证明我真 系。你知唔知有特别嘅？你可以话仪器啊，工具 去 清洁个洗衣机。 哎呀，真系证明我真系有洁癖啊！我完全唔知道啊！ 你真系癖到去。 我今日见到咧，嗱，但系你知唔知佢污糟到同你个马桶有得挥先？ 佢又用呢个做呢个叫做标准比喻喎，真係。 即管听下讲你听下咁 样。唔係其实唔紧要嘅，我哋咪当大家交换下我哋喺家庭里面嗰个经济啊消费啊清洁心得啦。 我唔好 逼㗎嘛。 我唔好第一步拱啊豪仔去死先。 唔係你 要 你有嘅教下 我。 我 系同你同一格嘅本身。因为真係冇諗过啦。一个我諗呢个系一个男人嘅諗法啦。洗衣机你夹着个掣嗰阵时有水喷入去噶嘛？ 我谂住系干净噶， 我哋洗手一样、冲凉一样啫嘛，都有水喷落去。 你 话 帮我 听，点 解唔系？点解唔系？ 咩？点解唔系？ 嗱，咁如果呢个原理， 我明明帮紧你，你而家好似想拱翻我落去，拱我去死咁。 你乜所谓啫？洗衫嘅嘢啫嘛，真系嗱。 点解唔系？ 系啦，当佢话俾你听洗衣机会好污糟，而我嘅谂法咧，我一路都以为。咁冇嘢啊，咁你洗衣机咁你每日都有洗衣泡喺度揈揈揈揈揈噶啦，咁你咪顺便咪洗干净咗咯。 系啦，有洗衣粉系 啦， 系咪？ 请问点解都仲系污糟？ 系因为嗰啲窿窿啊？ 系啊，喺个桶里面咧系好干净噶，因为你有水系学你话斋有啲洗翻碱水啦，跟住有过水啦，有衫啦咁样，跟住掹走啲衫出嚟，咦干净晒咁。但系其实喺个桶嘅外面，即系话喺个壳同埋个桶嘅中间嗰个位置，是好污糟㗎嘛。 喺个桶嘅位置同个壳嘅位置。即係你嘅即係嗰啲窿窿罅罅。 係呀窿窿罅罅同埋嗰条胶边囉。即係如果你係有大眼仔嗰条胶边呢係超劲污糟㗎嘛。 嗱某个程度呢你哋係错嘅。 哦好啊。 但係某个程度你哋又啱嘅。 咁我真係愿闻其详。 哎呀係咪先真係得唔好得我觉得自己好污糟先得㗎。嗱、我先讲个结论呢佢就话呢美国呢佢哋做咗个大学啊佢哋做咗个研究呢就发现呢原来呢洗衣机係好鬼污糟嘅。污糟成点呢佢话呢里面係佢举个例子佢话如果呢你係洗一堆底衫裤、洗一堆底衫裤。咁啊呢个洗底衫裤过程里面呢水中大概含有一亿个大肠杆菌， 系啦，唔知几多大亿个系啦， 系啦。佢话咧呢一亿个大肠杆菌咧，如果根据佢哋嘅比例嘅话咧，即系污糟过你个马桶嘅，即系咁仲要咁计。佢话咧佢哋就曾经研究过咧，100部洗衣机，60部里边有大肠杆菌啦，咁然后佢哋就会有呢一个嘅金黄葡萄球菌啦、沙门氏菌啦，有晒嗰抽嘢啦。然后简单啲嚟讲就话。明明是洗衣桶但是污糟程度就好像马桶咁样。 哇 我唔知道你哋之前有几咁认识呢个清洁情况呢我睇到喂有冇咁污糟啊 梗係有啦。 即係我唔信㗎喎真係。 咁你嗰啲菌喺边度嚟㗎 好啦。 咁咪就喺洗底衫裤嘛。 冇错啦跟住第二格呢佢就话啦原来呢佢话我哋点解会令到个洗衣机里面咁污糟呢佢话是因为洗衣机里面有很多胶塑胶的物料啊。 佢话呢就会即那个表面容易累积啊积聚咗啲菌嘅。 原来佢所以点解头先我话呢你同阿田个答案呢又啱唔晒又错唔晒。因为呢你哋就话有啲窿窿罅罅呢就积咗嘛。但佢就话其实唔关窿窿罅罅佢话有胶。原来呢如果你只係金属桶呢可能佢光滑表面呢你洗完佢走咗呢但个胶呢係真係会食咗落去㗎。是啊所以呢佢就算唔係窿窿罅 罅。洗衫板嘅话都冇用塊胶。唔 係洗衫板好好多喎、啊。 古代嘅人係用木。 冇错啦。老实讲。 嗰陣时可能冇胶、啊。即係冇得用啫。真係。 以前冇胶嘛。咁、你用洗衫板呢如果你咁计喎分分钟洗衫板係乾淨啲喎。因为你木啊嘛， 又有河边喎，系咪先？ 系啦，啲流水喎， 攞碌棍勾落嗰啲衫度噶嘛。 系啦，嗰个雷伊，系啦，洗衣棒个雷伊棍系咯，砰砰砰咧。喂，我谂谂下，真系可能我哋古代咧嗰个智慧仲好啲喎。嗱，你举例咧，嗰个木砧板同埋胶板都系切肉噶嘛， 系 边个污糟啲啊？ 胶 系咯， 真系噶， 真系噶，原来 我自己咧将屋企嘅砧板咧换得几密嘅，因为佢哋话嗰个都系另外一个即系细菌温藏嘅地方， 系啊， 买啲好贵咯， 布都系噶， 系咪啊？ 系啊， 好啦，咁点样洗洗衣机噶？ 嗱，因为咧，我想补翻一句先，就系因为其实我话知啫。唔代表我有洗啊！你 系啦，我就想问啦，即系又似你讲到你两个咁干净，真 系。但有人教过我嘅，我有个阿姨啊，佢咧就系咧送咗个礼物俾我，佢就话咧洗衣机好污糟嘅， 系 即系你，但我系冇用到嘅，我又俾工人姐姐用，点用我唔知道。就好似有一嚿嘢，好似嚿一粒药丸嗰啲咁样啦， 系 啦，就抌落去，抌落去个洗衣机度，你就揈下佢咧，就可以帮你清洁咗嗰个洗衣机嘅内笼，系咪大约系咁啊？田 系啊，我都试过用啊，即系好似粒臭丸咁样啦。跟住咧，你开即系唔洗衫啦，就咁开就咁开水嘅时候咧，哇！一揈咧，揈到咧千疮百孔，所有嘅。 见到啲咩噶？ 好多嗰啲 即系大肠杆菌四个字走咗出嚟，你知唔知 啊？可能系啊，全部咧标题咁样。我系金门葡萄球菌 ，Hello， 我系三门线菌啊，Come on baby。 佢真系有少少咧，只啡啡绿绿咁嘅色嘅嘢咧，系散咁啲咁样嘢走出嚟。你系要用系啊，好邋遢。 你定你系啦，你几耐洗一次啊？ 哦， 搬屋嘅时候， 其实你都少啦，系咪先？嗱，你知污糟，你有冇跟进啊？ 是坚少的，因为真的很麻烦的。我上次呢处理过他呢，哇，我都不知道用多少机水才捞走那些污糟东西。因为之后呢再洗衫呢，那些污糟东西都会黏到那些衫那里。 是的，他现在呢专家讲呢那些什么金黄葡萄啊，三门豉啊，总之一门七杰啦，这样。他说这些呢全部都是那些菌呢，全部都可以呢乘风破浪。搭住你件衫咧，一路咁样咧流流即系永流传噶，佢会继承落去噶。 你都有啲大肠杆菌喺个身度嚟 噶。唔系你认错咗啦，呢个系金黄葡萄球菌。 你嗰个系肉毒杆菌。 金我肉毒杆菌咪抵咯，肉毒杆菌。 你件衫度咩？你块面度嘛。 咪肉毒杆菌咪挺好多咯。 快啲， 佢冇弹性噶嘛。唔系你又讲得啱啊，所以咧佢话咧，大家要洗洗衣机咧，其实佢有几个方法嘅。第一咧就可以咧话用热水或者用漂白水啦。咁咧就可以洗嗰啲即係啊衫又係嗰、那个叫做洗衣机都係。咁咧佢话咧再简单啲係咩咧？就係、我哋传说中嘅梳打粉啊。 哦， 梳打粉又係又係得噶。佢话咧如果你真係唔想买嗰啲专用嘅清洁洗衣机嘅东西咧，你就话咁你咪用梳打粉咯。佢话咧每次用大概半磅。咁然后咧就直接倒入个滚筒里边咧，当系正常咁样咧，开机就洗一次咁样。 系。 咁但系佢话咧，你要拣，佢话市面上真系有好多款咧洗衣机嘅清洁剂，其实边度买噶？ 超 市有冇噶？ 有噶啦， 佢会专门写系洗衣机清洁剂噶。 你喺翻洗衣粉啊嗰、那个 column 嗰度咧，你会揾到嘅。 系啊，同埋咧，佢会有个佢好明显嘅，佢一包仔嘅。咁跟住咧，佢有个洗衣机咁嘅样嘅俾你听，跟住咧有粒白色嘅药丸咁样就掉落去啦，咁样咁样。 好啦， 跟住就去洗咯。 知唔知有副作用啊？ 咩副作用啊？ 会上瘾嘅，你食得太多呢个药丸，个洗衣机会上瘾。 系啦，知唔知又上瘾啊？可能你个洗衣机会搞肚痛噶。 佢真系破坏咗啲嘢啊！ 佢真系话咧，你嘅洗衣机咧会有屙呕嘅现象噶。 佢会屙啲咩？呕啲咩啊？ 系啦， 呕白 沫。咁就系讲紧系咪讲？我话有啲啡色、绿色嗰啲嘢咩飞咗出嚟？ 唔系嗱，咁嗰啲可能系污糟啦，即系正常啦。但系佢咁讲嘅。佢話咧呢一啲洗衣清潔東西咧，即係洗衣機嘅清潔東西咧，佢話可能喺你清洗洗衣機嘅時候咧，產生大量泡沫，甚至乎咧會由嗰個咧洗衣粉格度咧反搓出嚟啊！ 哇，嘔泡咯， 係啊，真係嘔泡啊！你有冇見過呢個現象啊？ 嘔白泡添啊！ 同埋佢話如果咁樣嘅話咧，嗱唔係淨係核突喎，佢話原來咧如果你喺裏邊即係吞咗呢粒藥丸，佢又反搓喺個洗衣格度掠出嚟咧， 啲咩咧？ 佢話會令到你洗，唔係啊，佢話會令到你洗衣機裏邊啊！积聚更多残余物得不偿失， 咁即系话呢啲药丸攞嚟洗洗衣机系唔 work 噶咯，系咪？ 所以佢话有啲要留意，佢话真系唔系一定得。 点解会塞咗去嗰度啊？你哋嗰啲洗衣即系落洗衣粉嗰个位置咪？ 系啊，洗粉啊！佢话真系有嗱，佢而家话俾你听有机会反错啊！喺个机嗰度咯，佢话你由嗰、那个 一定有相通嘅。如果唔系你落洗衣粉嗰个地方，你冇得净系温维可以落到系洗衫， 系啊系啊系啊， 佢一定都可以喺日上面度上翻嚟噶。 但系佢就话你喺嗰个格度掠出嚟咧，会令洗衣机里边积聚更多残余物咯。嗱，所以呢度 污糟嘢啦。 所以呢度第一格咧，可以我哋啲听众，你有冇真系试过洗洗衣机咧？你有冇真系发现喂唔系呢头屙嗰头呕？即系其实最后都系肚屙喎，咁样都唔掂喎。 是同埋呢个直立式嗰啲有唔同嘅分别咧？ 嗱，呢个真系要问你哋啦。哎呀，我都话 我 都识 用噶， 系啦。即可能咧，嗰个即系机会大啲。但系如果直筒式嗰啲，即系揭盖式嗰啲啊， 系揭盖式。 佢入嗰、那个入叫做洗粉嗰个位置咧，喺上面噶嘛。 系。 同埋你开嗰啲水咧，即系讲洗衣机嗰啲水啊，开唔使咁多噶嘛，洗一半水就可能已经好多噶啦。 嗱，咁啊，再问埋你啦，用热水定冻水啊？ 我唔知道。 用热水即系加嗰粒嘢啊！ 啊永远都会觉得用热水好啲噶，因为用热水咧有消毒同埋杀菌嘅作用啊嘛。即系我呢啲 layman 会系咁谂嘅。 佢会炸开，即系嗰啲炸嗰啲咁嘅药咧。 即系好似食嗰啲维多咪咁样嗰啲。 应该用冻水嘅。 嗱，佢咁样嘅 系咪啊？ 佢话咧，其实你系应该一次冻水一次热水。 哦。 咩 咩意思？ 犀利咧，冰火两重天，洗衣机都要爽噶，佢成日帮你 解咧， 咁佢唔爽快咁点滚啊？ 点解要冰？咁冰先定火先啊？ 冰先， 冰先， 系啦， 冰先计先。佢话咧咁样嘅，洗衣机咧应该每个月咧有两次嘅小洗 啊。 咁咧呢兩次係點樣呢？一次呢就用梳打粉、 啊、 或者頭先你買嗰啲清潔劑呢就洗咗佢。然後另一劑呢就要用80度以上嘅熱水呢。 三碗煲埋一碗啦。 係三碗煲埋一碗空肚洗一次。 啊空肚洗衣機啊！ 係啊，空肚洗一次啊！即係佢話， 我意思話邊有咁大個煲？嗱，未必個個洗衣機可以搭到條熱水線噶嘛。 係啊係啊，你咪可能真係好土辦法咧，你咪所謂煲到啲熱水之後，跟住你咪攞咪倒落去裏邊咯。 哇，落雞咁落噶 喎！係啊，跟住中間你又辣親自己，又攞豉油嚟擦腳啦咁樣。即係佢話有兩，佢話一定要咁樣做先得咯，因為我諗咧。就是第一劑咧，就用梳打粉或者咩清潔劑咧，係真係仲有一啲化學物喺度殘餘嘅。咁你第二劑咧，即係冰火個火咧，就攞熱水 就 真係淥死佢，淥到佢咧仲清水過翻佢出嚟。佢話咁樣就好好多嘅。 咁咪咁咪完整啲咧， 就完整啦，洗兩次啦。 那個梳打粉咧，你頭先話落半包啊？ 半磅。 半磅。 啊，唔係喎，睇先啊，我講半咩啊？ 我冇听到嗰个数字。 有啊有啊，佢话咧半磅啊，冇错，用半磅梳打粉咯。 梳打粉就沟咗落倒落去嗰个洗衣机度发佢啊。 系啊，佢话直接倒入个滚筒度咯。 出嚟嘅。 你、哦、可能会啊。你试下，你试下摆埋个梳打粉，跟住你再摆咧，你唔啱着嗰啲衫。 鸡蛋啊。 系啊，你睇下会唔会发大？然后你就发觉咦，佢可以悭翻钱，唔使买衫咯，真系。 攞去买都得啊。 所以唔系净系得我一个污糟嘅，你哋两个都唔知要咁洗嘅。 我就算知咗，讲真我都。少做， 唔系咯，知道都唔会咁做。 已经一天手脚麻痹，已紧有呼吸，忍不再加。已经三天感觉胃痛，看一只乌蝇脸上淋巴。已经七天打断联络，见手脚伤车失去电话。我都开心因你颓废，沉沦欲光中，不要向上爬。第一千天未曾洗澡，沉迷做你信徒，还故事亦在污浊，污渍到大爱慕，肮脏相爱记号，看破的眼睫毛，就到令人呕。无言地控诉，懒得梳的打结头发，缺少你消失打理动机，懒得清的琐碎垃圾，要跟我失足于一个做自己，懒得梳的指甲长度，快将要沾得找破自己。沉月花樽死了玫瑰，无聊地呼吸你残留毒气，第一千遍未曾洗澡，沉迷做你信徒，还觉思忆在污浊，不值得大爱慕，看撞相爱记号，看破的眼睫毛，无言地控诉，啊， 林欣彤啊，洗醋啊，亦都多谢有啲听众咧，网上留言咧，佢就话啦，必要时你攞白醋都洗得噶， 白醋都得 嘅，系啦，咁亦都有教大家就话咧，如果你系大眼仔嘅话咧，就抹干咧胶边里边啲积水，佢觉得已经够噶啦，或者唔知点样清理咧，佢话就唔一定要用梳打粉啊或者咩嘅，咁啊，总之大家都好多高手， 系啊，真系在民间同埋在风骚嘅听众嗰度啊， 系系冇错冇错， 系嗱，另外呢一个咧，即系。都唔知係即係唔知點講好啊！新嘅我哋成日話疫情之後啦，或者疫情當中啦，我哋會多咗好多新嘅 normal 啊。平時咧咁樣為之正常嘅，但係而家咧好似好難翻去叫咩叫正常啊！會有啲新嘅趨勢出現嘅，就譬如咧，琴日就宣布咗啦，呢個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啊， 係 佢哋會有一個新嘅形式去做。 係啊， 呢個都真係我即係我一睇嗰陣時，我都喺度諗緊啊點做咧？得啦。佢起碼肯搞，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唔可以咩都停曬噶嘛，係咪？所以佢就決定將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嘅呢一個 festival 啊嚇，變成咗網上舉行。 網上點飲啊？ 係啦，大家就即刻問呢個問題。 係咯， 網上點飲？ 網上點飲啊？ 即係大家即係 zoom 住咁樣咧，嚟你又揸住個杯，我又揸住個杯 cheers 咁樣。 但係本來呢個美酒佳肴係你可以去到現場試佢個酒㗎嘛。 冇錯，大家就話點樣試酒咧？因為其實呢個咧一個幾大嘅重點嚟講。有一年我試過去咧，就係因为嗰年就有人即系俾咗个 pass 我嘅，系啦。如果唔系咧，就应该你俾一啲钱有个入场费嘅话咧，去到唔同嘅摊档咧就可以试到唔同嘅美酒同埋佳肴 嘅。因为仲有好多小食噶嘛。 系啦，所以佳肴都有咯，就两样嘢都 sell。 咁点做啊？如果咁样？ 即系而家咧，佢话详细活动咧未公布嘅，不过咧就会话有啲嘅崭新嘅形式，例如有啲乜嘢咧？有网上品酒学堂， 呢个 O K 嘅， 呢个系得嘅，上网都可以做到嘅，即系大家就揈住只杯，嗱，其实咁就 系 支品酒啦， 系啦， 点样啲唔飞出嚟嘅啲酒啊？ 哎呀，先生，你一揈已经冇晒啦啲酒，揈晒啦咁样 ，O K 喎呢个。 呢个其中一个，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叫做名厨烹饪班， 系， 即系教大家煮嘢食。 咁都呢个都 O K， 系咯系咯。另外咧就有啲嘅网对唔住啊，另外咧就有唔同主题嘅品酒环节，嗱呢个我就想知佢点做啦。嗱品酒咯， 系咯， 真系你要试噶咯。 咁系咪都系教你点品啊？ 咁咪就得佢有我望住佢有冇想呕噶？ 唔系，可能大家都一齐拎支酒咯，然后话嗱，大家一齐俾佢呼吸五分钟，系啦，红酒要 breathe 五分钟， 深呼吸， 系啦，睇大气， 系啦，做瑜伽咁样， 系啦，然后你而家试下将佢摆落你个脷底度含两下，含嗱呢位同学，我喺网上见到你，你冇含，你吞咗啊， 系啦，品可以赢我，譬如你屋企樽豉油， 可以啊，你试下， 即系叫大家含豉油啊， 系咯。 我点知啫？ 其实你唔属于美酒嘅，你系佳肴嚟噶。 系美女嘅。 唔系你系佳肴啊！我都讲咗你系佳肴咯。 做咩我系佳肴啊？系咯， 你攞嚟熬汤嘅。 系啱晒金华火腿，系啊，你都明嘅真系。 嗰啲包米 ham 啊。 系啦，佢仲话咧会有一啲嘅名厨咧就去示范一啲招牌菜嘅。 系。 我谂即系呢个就我头先一开始讲啦，酒唔咧可能有啲新嘅正常啊会出现噶啦，但系佢哋会继续搞嘅话，我哋就真系拭目以待。究竟啊嚟紧？新呢一年喺网上面举行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啊，会系点样去做？ 我想要嗰啲网上书展啦，网上漫画展啦， 或者走唔甩噶啦，好快的。 仲有网上美食节咯，应该如果全部搞晒呢啲嘅话咧，喂，咁呢个正喎、 啊。Online shop 咯，应该就可能网上买咯，一蚊就包住。 咁仲有冇得夹嗰个鞋嗰个咧？哎呀，我个 cam 坏咗啊，点算啊吓？好啦，听新闻啦。 埋生活上嘅各种机会。何錦麗批評總統特朗普將悲劇變成政治武器，而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拜登能夠將挑戰化成可以實行的目標。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前總統奧巴馬透過視像發言，他以兄弟來形容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讚揚對方在擔任副總統時候的貢獻，協助他制定重要政策。奧巴馬說拜登的個人特色和經驗能夠帶領國家走向更好。奧巴馬批評現任總統特朗普未有認真看待總統的工作帶來嚴重後果，包括在新型肺炎疫情中導致17萬名美國人死亡，流失數以百萬計的職位，令民主制度出現嚴重威脅。在2016年大選輸給特朗普的前國務卿希拉里呼籲當年沒有投票的選民要出來投票，不要將選舉結果視為理所當然。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7点，跌531点，总成交金额65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5点，跌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3蚊，跌3蚊；小米集团17.98系升1.6；阿里巴巴252.2跌3.2；美团点评230.4跌6毫，中芯国际26.95升9毫，建设银行5.74跌2毫，友邦保险71.15跌3.45，港交所367蚊跌6.6，中国平安83.1跌1.5，信宇光学科技126.3升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7，瑞士法郎8.476，澳元5.57，加元5.864，新西兰元5.09，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7.3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2,874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8,03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89美元，卖出1,95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元朗有爆水管，咁啊，元朗马田路来回方向介乎教育路同埋马塘路之间一段全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就系元朗嘅马田路咧，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来回方向介乎教育路啦同埋马塘路一段全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咁另外啦，路面方面喺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咧一段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葵涌昌荣路啦，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青衣、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哇，好险啊！咁都俾我走得啦。 企喺度。 吓，我已经化咗灰咁嘅样噶啦，你仲认得我啊？ 无论是你的形体动作定是你的声音，都已经彻底咁样将你出卖咗，乖乖地束手就擒啦！ 点解啊？ 想知点解？就记住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想创实验室，我哋会同大家讲生物辨识技术。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风骚正安队队大赛，用电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如果不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漏电好容易玩完啊！ 如果唔想咁快就玩完， 就一定要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啦、啊。 仲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直安短剧。 电力工作要安全，谨慎检查拆万全。 完。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首先我哋都听到啦，我哋嘅宣传声带啊，今日我哋嘅正安咧呢一排都揾唔同嘅同事啊，同我哋一齐合作啊。 冇错， 个星期即系正啱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有阿土做我哋嘅嘉宾啊，系咪？ 系啊系啊，应该啊，头先系咪土姐嚟噶？ 系头先系 土姐嚟嘅，因为实在太多好嘅。 你哋押韵添，记唔记得啊？ 哦，完。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想啊听阿土啊同我哋一齐做呢个嘅正安剧嘅话咧，留意住十二点半啦。而家咧，首先会有豪语录。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我要给佢米田共。 米田共。 豪语录翻工啊！ 要翻工，翻到我越嚟越穷， 越嚟越穷。 呢只歌唔经唔觉咧，其实都有啊，哦、好似有十年啊。是啊，冇错，因为当年呢一隻歌呢都令到大家呢好有共鸣，因为好少人呢会突然间质疑翻工的意义。 卖给了大财旗。 不过一路以嚟，我諗好多唔同嘅打工仔都会喺你茶余饭后啊、夜半无人啊、涉高枕头嘅时候都会諗一个问题，究竟我做咩仲要翻工啊？不过而家咧疫情之下，个个都 work from home， 唔知会唔会令你对翻工又有第啲意义咧？最近咧就话有个连登仔咧就开咗个 post， 佢就话啦，其实人出嚟工作之后，人生已经玩完啦。 阻碍我艺术发展重重。 咁啊，引述下佢嘅心声，睇下会唔会讲到你嘅吓、啊、引起共鸣啦。佢话咁样嘅。每日朝头早七点钟左右起身，梳洗换衫出街，买个面包上车食早餐，搭大概一程车翻工。面对麻烦嘅人事关系，上司面色客人无理要求，辛苦工作，去到夜晚八点、十点翻屋企食饭、梳洗、休息、娱乐时间唔够三个钟，咁样又一日，日日如是。 我望有一个平原。没有政府，没有自权。 然后他就说了，一般人的生活态度就是辛辛苦苦读书，为前途为将来，辛辛苦苦翻工，为生活为养家，供养父母，然后辛辛苦苦结婚，为爱情为养育下一代，然后自己年老死亡。最尾佢嘅结论当然就好苦啦。原来香港嘅一生营营役役、辛辛苦苦咁样有一世啦。 我哋都应该唔会有三万元。 哇哇哇哇哇哇！真系好灰、啊，直情好悲添、啊。所以咧，一个贴文一摆上网之后咧，咁啊，当然引起两极啦。有好多人就同情啦，表示共鸣啦吓，即系话真系自己好辛苦嘅。而有好多朋友咧，调翻转就会话：喂，其实真系睇下咧，你拣唔拣到即系一个啱嘅工作为自己嘅啫。嗱，但系呢个网民讲到明噶，佢话你唔好同我讲改变心态。佢话改变心态、改变心境咧，都系呃鬼我嘅。因为点解啊？我无论点努力都好咧，佢话佢得到嘅回报系咩咧？就系收工可能由一点就变成十二点、一点、两点，系越收越夜。而佢再改变心态咧。佢唯一可以得到嘅就係佢個單位可能係由劏房變成兩間劏房，係咁以大少少。佢話你叫我點樣改變心態啊？咁啊，如果咁嘅話咧，係改變身境多啲咯，係改變個身形啊。如果你由劏房變成兩間劏房嘅話，你喺個身形上面要作出好大嘅配合。 令每天都沒了沒夜。 咁啊，呢篇文章出現之後咧。就引起大家一个好热烈关于对工作嘅思考，咁我觉得你都可以喺而家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谂下，究竟工作为你带嚟嘅系咪头先嗰个营营役役嘅痛苦呢？嗱，以下有几个都比较精选嘅工作态度咧，大家可以一齐思考下，唔知边一样系啱你心水咧？ 有人话咧，翻工系为咗四种回报。嗱，呢个网民好高招啊！佢话包括咩啊？金钱、情感、学习同埋资历。你唔想翻工，系咪因为呢份工俾唔到以上呢四样满足你咧？哦，有啲道理喎、啊。因为呢四种回报，大家好容易计到咧，钱就真系最实在啊，咪一万就一万，两万就两万。但系学习咧就第二个回报啦。有啲人就话成世人咧打嗰份工，譬如你都系做收银，唔系话睇唔起，唔系话贬低佢，而系咁你个学习，你咪顶笼就系越收越快咯个银。咁的确唔系好多满足到嗰个学习嘅要求嘅，系咪？咁啊，资历亦都系啦，高级收银同埋初级收银都系收银，应该就好难有一个上升嘅阶梯喺度。喂，唔系啊，我而家只手指点一点就知真银纸定假银纸啊，咁系有本领，有本领。情感啦，究竟呢个情感系咪代表你喺里边可能系咪得到几多人士嘅关系啊？又或者你会唔会可以喺嗰度得到自己好开心？其实因为如果你咧有好多金钱，但系你一路做都唔开心咧。譬如嗰阵时啲人咪话做嗰啲流水式工厂咧，你哋成日就喺度啤，成日喺度啤，净系啤嗰嚿嘅啫，咁啊真系又唔准倾偈。我谂你个人咧都好抑郁，真系冇乜情感可言嘅。好啦，咁啲世界各地嘅名人又系点样去理解呢一个所谓嘅工作嘅咧吓？我特别想引述呢一句咧。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就话，喂，你唔好当佢一份工啊，咁你咪做得好好地咯，咁样，即系啲阿爸阿妈定系咁讲噶嘛。小朋友咧翻到如果信咧，阿爸好辛苦啊份工，咁啊本来想得到安慰啦，咁通常长辈就会同你讲，你唔好用打工嘅心态去翻工，咁样你就会冇咁容易疲倦，冇咁容易气馁噶啦。咁但系对打工仔嚟讲，佢就谂唔明啦。咁咩叫做唔好用一个打工嘅心态去翻工咧？咁咩叫做工作？乜嘢又并非工作咧？嗱，我俾两秒你谂下，呢个名人为我哋解答咗呢个问题。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翻到我越嚟越穷？ 好啦好啦，我开股啦。究竟点样嗰份就为之一份工作？点样嗰份就唔系一份工作咧？呢个名人咧系咁样讲嘅嗱。除非你宁愿做其他嘢，否则你嘅工作咧就唔会系工作嚟噶啦。咩啊？讲咩啊？哦，好巧口咧，系啊，因为佢用英文翻译噶。佢原本系咁讲噶 ，Nothing is really work unless you would rather be doing something else。其实如果我哋翻译成中文口语化啲咧，即系话嗱，如果有得拣。你唔想做嗰样嘢嘅话，嗰样就一份工作咯。如果有得拣，你都仲系想做嗰样嘢嘅话咧，嗰份就唔系工作嚟噶啦。你谂下呢一个，我想话系终极嘅智慧嚟嘅。你几时会觉得而家自己翻紧嗰份只系一个工作？你几时会觉得咧？嗰份系一个事业咧？嗱，你睇啲明星，佢有得拣咧，佢照样去拍戏。佢有得揀呢，譬如话明明系咩肠胃炎啊，又或者好辛苦啊，又断手断脚啊，即系遇到受伤呢，你见到佢哋全部都话我会继续做，我一定要呢即系出嚟拍戏。而佢哋攞奖嘅时候亦都好多人同你讲话，我真系好想唱歌，我真系好想拍戏㗎。嗱，咁你咪 feel 到囉，佢真系冇当嗰份系工作。点解有得揀，佢都仍然系要继续做落去。咁几时嗰啲系一份工作啊？嗱，你每日如果谂紧点样射波啦，你每日一听到有放假就最开心啦。你一听到咧阿 John 咧就接咗你份工作咧，你唔使做你就好高兴咧。各位朋友，你而家做紧嗰份就系一份工作啦，因为有得拣嘅话，原来你系唔想做噶。玩接龙，玩接龙，到了咁就好大件事啦。系啊，因为我谂好多人咧。都真系只系做紧一份工作，因为每一日你都系谂紧几时打风、几时射波、几时放工，最好有人做咗你手头上面嘅嘢。如果有一日老细竟然唔使揾你做嘢，你觉得好开心嘅话咧，系啊，根据呢一位名人啊，呢个名人个名叫做詹姆士啊，佢咧就系一个小说家嚟嘅，佢就话咁你其实系当紧你系一份工作嚟噶。咁应该点做啊？哦。咁又有另一位咧，就系、是、一位销售大师咧，个名就叫做即系戈顿啊。佢就话啦，与其思考下次几时放假， 不如创造一个唔需要逃离嘅生活啦。你都明佢讲緊咩嘅，即係话如果一个打工仔每一日就淨係諗緊點樣射波放假，即係一个太渴望放假嘅打工仔，其实证明你係好唔鍾意份工。而佢嘅建议就係话，不如你创造一份你可以唔需要成日諗放假逃离嘅生活环境。咁點樣可以做到呢件事呢？咁我唯有讲个共通点俾你听，就係头先我讲嘅所有名人对于工作嘅金句，佢哋嘅共通点就係、是佢哋都喺佢哋嗰个行业里面有相当出色同埋成就嘅名人啊！咁睇怕其实去到最尾嗰份工作可唔可以带到俾你满足感，定系你会出嚟呻呢？原来就系你攞唔攞到成功。如果用呢个做标准嘅话，咁我谂我哋大家都要共同去呻，一起去呻。祝你好运，搵到一份并非工作嘅工作啦！ 在一个悠闲的下午，我想了想了想了很久，在天空小鸟飞得多自由，到底它要往哪里走？在这个转动的地球，为何舍不得要放手，或者再过几多年后，连怀念也都没有。有人走远，有人走近，又有人在等候。有人欢笑，什么会不改变？有人相聚，有人分别，又有人在思念。看着一片茫茫天边，我只想当一只小鸟。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头先有语录播呢，就係My Little Airport 嘅边一个发明了返工啦。啱啱听嘅就係新青年理发厅嘅一隻没终点的小鸟。电话旁边有桂花田，直播室有黄耀祖、曾志豪啊。 真係好正㗎，边一个发明了返工都係首歌。 系啊， 但呢一个想话係好贴题㗎。 心 声㗎， 系啊。 系 啊， 边一个发明㗎，真係有啲嘢真係好想知。 同埋我都不厌其烦呢，再 sell 多头先我嗰个豪语录里面嗰个判断金句呢，大家真係可以諗下㗎。系啦，如果你有得揀，你就唔想做嗰样嘢呢，嗰份就工作咯，系啦。如果有得拣，你都仲想做嘅话咧，耶！咁嗰个就系你嘅事业啊，你嘅爱情啦，真系。 得临瞓前谂一谂， 自己谂一谂啦，自己谂一谂。 跟住瞓唔着啊， 系啦。嗱，我哋咧就虽然好耐都冇翻过学啦，咁但系其实喺做翻工啊，又或者翻学都好咧，我哋即系譬如公司又好，学校都我而家讲学校啦，都好个壁布板。通常会贴啲咩嘅？ 壁布板贴作文啦， 系啦， 贴嗰啲海报啦，咁样咯， 贴啲叻叻啲成绩啦， 系啊，咩阅读龙虎榜啊，即系有一啲咁样嘅榜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好多噶嘛，咁啊，譬如公司都会啊，公司可能都会，譬如有啲营业额啊，可能咧 A team B team C team 咁样嗰啲咁样都会 爆单爆单爆单，佢哋用呢啲字眼嘅， 系系啦系啦，爆单咁样，即系都会贴一啲叫做告示啊，咁啊就系话俾你听，大家咧而家有啲咩？哇好嘢就行出嚟啦，就係边班係落后啊等等咁样。咁即係希望鼓励啊同学，大家可以互相可以比拼，加油啊你哋嗰队或者嗰组或者嗰行咁样。但而家喺大陆、已经有截然不同嘅龙虎榜啊。 例如有啲咩龙虎榜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咯、 啊，系咪话喺公司入边度，定系学校、 啊？学校我而家 学校里边， 阿爸阿妈 捐钱、 捐钱龙虎榜， 我 哋都 觉得，一系就阿仔出猫龙虎榜， 冇咁衰啦系嘛？ 系咩龙虎榜？ 边咁样噶？你出猫就会罚噶啦， 我 都 捐 咪龙虎榜咯，咪摆上去咯。 应该需要啊。 捐钱同虎榜，可唔可以教啲细路咁犀利嘅？唔可以。 捐血咯，捐血咯。 讲啫，咪又叫个仔努力读书，跟住第时搵多啲钱，咪又教呢一句。 最多喺你个班房就话系阿陈大文个阿爸捐嘅啫，咁系咪全部嘅？唔系呢啲。 唔系嘅，系防疫龙虎榜，投诉 老 师 龙虎榜。 咩咩老师龙虎榜？ 投诉 老 师。 投 诉 老师龙虎榜。 系啊， 佢系正面定系负面先？ 咁 讲 咧，你咁 负 面嘅 讲 嘅， 哦，即系 我呢排系比较负面 嘅，系啊，我哋呢排都好难正面嘅，正面啲，哦， 都唔系正面嘅，你哦，点样定义佢系正面定负面？应该系负面嘅啦， 唔系咁又真系睇你点睇嘅，就 系啊， 正面定负面又可以话佢错， 都系负面嘅，其实可能即系俾大家睇，嗱贴地啲。我哋近排习主席咧有啲嘅告示， 哦，我知啦，我知啦，浪费食物龙虎榜啊！ 嗯，系。 咁你实排第尾啦，阿田。 我哋实赢嘅，如果系。 系咯，你排第尾啦，因为你食晒噶嘛，红毛泥嗰啲全部都食晒落肚噶嘛。 即系佢，因为而家咧，即系都大家即系明白啦。即系习主席咧，因为即系我觉得佢真系有远见嘅，因为见到啲洪水咧，即系咁样去侵蚀咁多个农田咧，可能嚟紧嗰啲日子，可能都真系粮食嗰样，嗱，即系佢冇咁讲啦。即系不过我哋都会可能睇到啊，可能。真係要珍惜食物，我哋成日都話食得曬先至好嗌噶嘛，咪我哋香港已經推行咗啦。咁早陣子啊，習主席就話啦：，喂，大家唔得咯，大家唔可以咁浪費食物咯，要慳啲咯，咁樣要識食啦。咁一聲命令下之後咧，哇，原來咧有啲學校咧，已經即係之前可能已經做咗，可能而家更加做得多咗少少啦，咁樣。咁啊就話啦，因為佢哋都好似我哋咁咧，啲小學咧就會喺學校食飯嘅咁。咁啊喺學校食飯嘅時候。你哋知唔知道會有啲咩事發生？ 喺學校食飯 食曬咯。我記得嗰陣時咧，我教一間小學嘅時候咧，我嗰陣時係一個禮拜有一日咧，我就全日留喺嗰間學校度嘅。 就睇食人哋啲嘢食啦。 唔係，我有一間房，跟住咧到佢哋 lunch time 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我係教英文 drama 嘅，佢哋咧就可以嚟到呢一間房咧，同 Mr. Joe 一齊食 lunch。 OK， 係啦，咁跟住大家係 個優惠嚟㗎，係 啊，仲係優惠嚟㗎。 佢哋就要講英文， 佢哋食唔落啦， 佢哋自己揀㗎，佢哋可以唔嚟㗎。 係啊，真係陰公， 揀嚟同我食飯， 好慘呢間學校啲得到個優惠，人哋都同 Mr. Joe 食飯真係。 跟住咧，我就同佢哋一齊食。我哋即係自己攞住，可能係 order 咗嘅飯，嗰啲就自己帶飯啦。自己帶飯嗰啲咧，係食得曬咁滯嘅。 Okay. 因為起碼我諗啊，爹哋媽咪啊，屋企人啊，係啦，口味好啲，同埋知道佢個份量係幾多啊。你都係食唔曬，就冇俾咁多嗰樣嘢啦。哇！訂學校飯嗰啲啊，其實真係抌好多㗎，即係佢譬如一盒佢哋食咗半盒，即係跟住佢，因為我係老師嘛，喺嗰個時候，咁我就會同佢哋講話唔得，起碼你一定要食曬啲菜定係點。但佢哋真係同我嗱，平時就好難唔肯講英文㗎啦。喺嗰堂咧，即係 lunch time 佢就會好純正英文講，真係好難食啊咁樣，係咪因為真係好難食，所以咧就唔食曬。但我都話咁，你起碼食曬啲蔬菜，我先俾你走咁樣咯，都浪費有食物㗎。係 啊，因為咧其實咧每日即係有個醫醫咧就係做飯堂嘅醫醫就話咧，其實咧一日咧都會浪費啲同學仔啊，浪費成500公斤嘅食物噶，佢都睇到都好心痛嘅。 一間學校啊？ 一間學校啊，所以真係好唔少嘅嗰個講緊。 咁而家佢點啊？個排行榜就逐個數出嚟啊？ 而家咧學校咧佢就話啦，咁其實之前已經有做呢件事，不過而家更加可能做得落力啲啦，因為習主席已經講話唔准浪費食物啊嘛，咁咧第一，咁佢就話啦。同學仔啊，你唔可以浪費食物喎、哦。如果你浪費食物嘅話，我哋會罰嘅喎、哦。咁你估得會罰啲咩呢？就係話啦，罰如果你每次我哋有佢又仲有檢查人員嚟 check 你添嘅。 係。 你食完嗰、那個你食曬啦嘛，真係食曬好，佢就攞個磅嚟稱你食剩幾多。 係、 哦、如果你食剩二兩嘅，啊佢講計 gram 啊，不過而家講二兩。 好。 咁咧跟住咧。对唔住啦，同学仔啊，你咧就会取消你去考呢个奖学金嘅资格。 唔系嘛，食唔晒冇奖学金。 系咪？即系啦， 喊住嚟食。 我宁愿绝食，以后我每餐都唔食饭。 跟住咧，仲要如果严重嘅话咧，即系譬如好似阿祖话斋咧，有半兜都冇食咧，要罚100人民币噶。 哦，咁佢呢啲佢哋唔介意。啲钱我阿爸我妈啫嘛，我大把。 唔系又唔系一定全部有钱嘅，但会冇奖学金或者佢迟早影响成绩嘅。如果咁搞法， 即系食到呕都要食咯。 系啊， 我唔食咯，我真系决定。 跟住仲会有咧贴壁报板咧，就有一个食剩学生排行榜咯。 嗯， 食剩食物咁样排行榜同埋被全班有啦，全级都有咁样。 曾志豪，你今个月啊，你食剩咗3斤12两 嘛。 咁可唔可以出術㗎？自己食唔晒嗰啲咧，不落隔篱位个碗度咧。 倒落地下 㗎嘛？唔系，倒落地下唔 得㗎。 系啦，唔可以浪费食物啦，大家小心有呢个排行榜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二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二十六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4586宗。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两大超级市场集团如果要申请补助业计划，需要向顾客减价，相信申请者可能会提供套餐，强调乐见申请者向弱势社群发放销售券。他说会要求集团说明当局怎样监察超市落实减价。罗志光又说，难以做到滴水不漏，形容计划有几多窿，希望大家共度时间，雇主和雇员互谅互让。另外，对于最新失业率轻微回落，罗志光说，因应疫情，上个月食肆晚市禁止堂食，零售和酒店业生意差，商场人流少，他对于八月的失业率并不乐观，希望补就业计划可以大力帮助。重庆市出现今年入汛之后最大洪水，主城区多条马路被浸，要实施交通管制。市内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进入紧急防汛期。有当地居民向本台透露，沿岸大楼住户要紧急转移。今朝早洪峰稍为减弱，但是市内的积水减退速度缓慢。从居民提供的相和影片见到，市内沿岸多条的车路干道被水淹浸，街道严重水浸，亦都有棚架冧落嚟，部分招牌和路牌等的杂物被冲到街上，但仍然有民众在岸边观看洪水。国家水利部说，长江上游出现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第五号洪峰今朝早八点已经抵达三峡的枢纽入库，流量达到每秒75000立方米。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贺锦丽为副总统候选人，成为美国主要政党内首位获提名的有亚裔和非裔血统的黑人。贺锦丽在大会发言，谈到弗洛伊德等多名被杀黑人的名，他呼吁各方在对抗种族歧视的问题上要坐言起行，因为应对歧视是没有疫苗，要坚守司法公正。他谈及美国女性在100年前争取到的投票权，黑人妇女和他们的后代一直透过不同的渠道争取民主和生活上的各种机会。何锦丽批评总统特朗普将悲剧变成政治武器，而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拜登能够将挑战化成可以实行的目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2点，跌516点，总成交金额66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5点，跌1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3.5，跌2.5；小米集团18蚊，系升1.8；阿里巴巴252.4，跌3蚊；美团点评230蚊，跌1蚊；中芯国际26.9，升8.5；建设银行5.75，跌1.9；友邦保险71.2，跌3.4；港交所367蚊，跌6.6；中国平安83.1，跌1.5；信宇光学科技126.3，升1.3。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6.03，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322， 人民幣 6.923， 英磅對美元 1.311， 歐元對美元 1.185， 澳元對美元 0.7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57。 日經平均指數報 22,892 點，跌218點。港金現價報18,030元，跌3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3.62美元，賣出1,955.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y。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打造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第四堂工作坊顺利完成。今堂殷永培老师教授小朋友怎样投入一个完全虚构的戏剧世界， 戏剧的内容都是关于人的故事，可以运用对身边人和事的感觉，如实地呈现在角色上，变得更加实在。演戏就自然没那么难了，这班小朋友个个都很醒目，难不到他们的。 殷老师对小学员很有信心。 究竟哪个小朋友可以参加广播剧录音，就要知实玩玩星期天了。 风骚正安对队大赛，用电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如果不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漏电好容易玩完啊！ 如果不想咁快就玩完， 就一定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啊！ 还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直安短剧。 电力工作要安全，谨慎检查拆万全。 完。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好攰啊！ 甜甜，知你呢排咧搬屋辛苦啦，请你饮杯好味嘅咖啡啊！ 多谢你，兔仔你系最好人嘅一个啊！ 点啫？你执屋执成点啊？ 差唔多啦，搞掂晒就请你嚟我屋企嚟 housewarming party 有冇？ 好啊！ 好咩啫？ 啊？ 有咩唔值得高兴？ 咩啊？ 层楼你啱啱先开始供啫嘛，严格嚟讲啊，呢间屋都唔系属于你嘅housewarming 啊！ 哎呀，应该 等你供完层楼先啦，而家系housewarming。warning 咗，俾个 warning 你啊！ 哎呀， 蒲头啊！ 哎，豪仔，你唔好讲埋呢啲扫兴嘅说话啦，我哋应该要邓甜甜开心啊！ 学下土姐啦，你 好啦好啦，哎呀，好开心啊！喂呀，正啊，喂呀，可以供楼啊，好嘢好嘢！ 喂，甜甜啊，你新屋嗰啲电器啊、家私买齐未噶？有需要咧，我同豪仔可以送俾你噶。 你送还你送，唔好预埋我 ，OK？ 你咁多钱，你得噶？ 我有钱都一回事啊！我送俾佢做乜鬼先得噶？ 喂，咁你唔系好朋友嚟嘅咩？嗱，帮我等我谂下先啊！头先你问得好好一条题目，真系啊！嗱 ，Tracy 咧就会送张 sofa 俾我啦，后日送你咁啊，饭台连凳咧就 Debbie 送嘅，下个星期咧就有衣柜就系啊 Jason 送嘅，电视机就等 Thomas 等 Thomas 做咩？唔通又等佢送啊？ Thomas Thomas 啊，谂住换电视啊嘛，咁佢买到新电视之后，我咪接收佢部得旧电视咯。喂，我哋环保噶嘛，仲有嗰啲风扇啊、热水煲啊、饭煲啊、台灯啊、抽湿机啊、风筒等，哎呀，我好多亲戚朋友都送俾我嘅。 哇，你其实全屋家私电器都系由朋友嚟供喎，你唔叫佢供埋楼嘅？啊，真系啊！ 啊，你唔抵得啊！哎呀，我系好多亲戚朋友个个都好锡我，啊、好似你咁啊，冇人理你。 哇，咁你听落乜都有晒噶咯，咁我哋咪冇嘢送俾你咯。 咁我哋走先啦。 等等先，唔系，哎呀，真系啊，送嘢嘅嘢边有嫌多嘅啫，系咪先啊？啊，你哋可以帮我做其他嘢嘅。 帮你做乜嘢啊？ 系啊， 帮你拜四角啊？ 唔使、啊，我唔信呢啲嘢嘅。嗱，我头先都讲咗啦，好多人会送啊一啲唔同嘅电器俾我噶嘛。即但系咧，屋企咧又唔够嗰啲啲电插咗喎。咁啊嗱，咁你哋两个读过嗰啲叫做电力工作安全课程噶嘛？ 咁又点啊？ 哦，咁你哋咪可以帮我咧装几个啦，电插咗啦，就算啊一两个都好啦，最多我加多两个万能梳或者系两个万能插，咁啊可以咧即系插多几个咧嘅电器啊，同一个插咗咯。 吓，咁点得噶？甜甜呢啲钱唔可以悭噶。 我冇悭啦，我搵你咯。 我哋唔收得钱噶嘛。 我收噶，不过我唔谂住帮佢啫嘛。 嗱。甜甜啊，固定电力系统嘅安装同埋维修咧，系要啲合资格嘅人士，例如注册电业承办商或者工程人员去搞噶。 仲有啊，每一个插座都尽量应该只系最好系用一个插头啊。咁如果你要用万能梳嘅话咧，你都应该避免太多电器共用一个插座电路啊嘛。如果唔系，电路有机会负荷过重嘅，造成火灾。即系其实你生活上面都唔好啦，一对一安全啲啊嘛，系咪？ 我都我明嘅，我明白你的意思，即系咁样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就系你哋唔肯帮我咯。 唔系唔肯，系帮唔到。 哦，帮唔到。 你谂下个电力工作咧，真系唔系讲玩噶。就算系嗰啲注册电业嘅工程人员喺进行电力工作嘅时候，其实都有好多安全守则要遵守噶。 就系咯，你听住啦吓，我有四行字嘅，你坐低慢慢听啦吓。 好啊。 嗱，你要选用咧切合工作环境嘅电力器具啦，重要啊，譬如话户外嗰啲电灯啊，或者电力设备咧，就要具备呢个防水嘅设计噶。喺恶劣嘅工作环境，譬如你喺度嘅地方就叫恶劣啦。咁咧，又或者一啲潮湿嘅工作场所咧，就要尽量选用气动啦、油压啦或者手动工具，避免使用电动工具啊。除非咧佢哋系为特别嘅特定工作环境而设计啦吓。 仲有啊，如果喺一啲有易燃液体或者气体嘅环境当中，电力器具嘅设计咧，应该要能够防止产生火花，以免咧成为着火嘅源头啊。 仲有啊。 仲完未啊？你哋 未啊？加多句啊。 过百字 所有电力器具应该有良好嘅接地嘅地线， 我贴地噶， 你直情瞓地添啊！你仲要具备双重绝缘嘅构造，咁先可以防止嗰啲工友咧会触电噶嘛？ 即系咁样啊！作为朋友啊，你哋咧即系咁样，好唔好？撑得远咗少少咧，撑到大西洋咁样。我只系想你帮我啊，装个电插咗啫。你哋又讲埋啲乜嘢咩恶劣天气啊？啊，双重绝缘啊，咁即系点啊？ 哎呀，你咁鬼长气嘅，头先咪讲咗帮你唔到咯。 啊！嗰几个字仲讲咗滞嘢，就话帮我唔到。 哎呀，你听多次啦！电力工作系要注意嘅安全事项，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噶。 仲、有咩啊？ 例如所有嘅插咗线路咧，都要安装有呢一个电流式嘅漏电断路器，即系俗称嘅水气掣咯，防止呢个对地漏电啊！ 吓，防止咩对地漏电？讲乜嘢啊？系咪即系嗰个水气掣咧，发挥嘅作用同我哋平时讲嗰啲跳掣系咪一样样嚟噶？ 啱啦，跳掣你熟啲，你平时都跳开嘅、哎。有跳掣就表示电路出现咗故障咯。 咁跳掣嗰个平时都系咁样，就咁拍翻去咪得咯？佢点咁难啫？ 哎呀，你谂得太简单啦，就系冇咁容易啊嘛！都话咗跳掣系代表个电路出现故障咯，所以咧你系应该要全面检查呢一个相关嘅电路嘅电力装置系咪有损坏或者系有冇啲唔正常嘅情况。当你维修好、检查清楚冇问题啦，你先至可以拍翻着个掣，重新用翻嗰啲电力装置噶。 唉，真系麻鬼烦 啊！你都知道你麻烦啊，咁多嘢讲。如果你经常跳掣啊，麻烦你找个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检查清楚啦。 仲谂 住你两个可以帮到我手，点知你问一句啫，你哋答咗一大扎嘢，咁都系唔得嘅，咁点搞啊？ 唔系唔得，系帮你唔到。嗱，根据呢个电力条例啊，固定嘅电力装置嘅安装、修理、保养、更改、加添、测试或者检查等等呢啲嘢咧，都系要由呢一个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去进行嘅。你点可以见到我同豪仔？读过下呢啲咁嘅电力课程就以为可以帮到你啫，唔该你啊，使多少少钱揾啲专业嘅人员帮手吧啦。 点解你唔考翻个牌啫？你哋考翻个牌咪唔使咁样咯吓。 天和尚，以你嘅性格，想我哋帮你搞咧都系想悭钱啫。但系电力工作万一出现意外咧，可以构成呢一个触电啦、火警啦或者爆炸意外啦，有机会造成人命伤亡嘅。啲钱你多多都赔唔起啊，你冇得悭嘅，你死条心去啦。 唉，知啦知啦，你哋有冇啊相熟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啊，系好巴闭啊！啊，介绍俾我啊，最好问埋佢有冇折啦吓，俾一个半价我就最好。 Very good 啊！其实我琴日先啱啱考到呢一个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嘅牌，我系唔会俾折头你噶。 电力工作要安全，谨慎检查拆万全。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完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呔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抹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策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抹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旧错失没法改过，成就今日。 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越是卖力越野窝，回望那刻醒过，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抱紧初心去活过。 佢系阿科洛振伟啊，我哋以前嘅同事咧，不过都好耐啦。而家其实佢都喺电视台里边咧，就系啦。 成日听佢同 Mimi 唱歌系嘛？ 冇错冇错啦。 仲有 系啊，成熟不了啊！ 风骚正安队队大赛，用电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如果唔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漏电好容易玩完啊！ 如果唔想咁快就玩完， 就一定要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啦、 啊。仲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直安短剧。 电力工作要安全，谨慎检查拆万全。 完。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十分钟呢，想同大家讨论一个题目呢。 咩呢？ 即係嗱，你觉得我哋自己都即係年纪唔大唔小啦，啱啱中间咁样啦，即係你有四十零嘅呢个关口啦，你有冇觉得自己呢跌咗入去呢所谓嘅 O 师傅呢，就係似老卖老呢一格。如果有嘅话呢，你觉得你係做咗一啲乜嘢嘅行为呢，就会变成咗惨啦。欧师傅， 我成日都提自己。 首先觉得自己有冇先，有冇觉得自己去咗呢架先？ 有会容易嘅，因为你真系人生嘅经验多咗啊嘛，你见嘅嘢多咗，你以前咧系做细嗰个人哋教你嘅，而家咧你出去做嘢嗰阵时咧，人哋真系会问你意见，即系有一样嘢系，因为即系个位置唔一样咗，你冇得否认嘅嗰一样嘢系。 点咧？ 啱啊，系啊，即系你去当你用你嘅专业嚟去教导人哋嘅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即系都系 教导呢个位系最尴尬嘅， 到嗰个感觉咯。 系啦，即系咁，你觉得你有冇唔觉意都成为咗咧？哎呀，原来我被讨厌啊，我被人哋界定咗咧，我系一条老海鲜啊！哎呀，我俾人哋咧会唔会背后就会觉得咧？哎，得啦，呢啲老人家就好烦嘅，成日咧攞自己个套出嚟咁样。 我会尽量学习尝试做一个咧，即系你年纪渐长。你冇得否認嘅係咪？即係好簡單，譬如排氣， 係 你以前就係啲前輩請食 tea， 係 到而家你仲係圍住落去，好嘢有人請食 tea， 定係你要攞啲錢出嚟請人食 tea 啊？ 呢、這個唔緊要 喎、啊，即係嗱，所以我就會話 桂花田都仲係喺度排隊等人攞嘢食㗎。 呢啲我就真係唔學㗎啦，咁樣唔係桂花田我話，但起碼有一啲嘢我就會話，如果你係即係慢慢係真係冇得扮，仲係一個後輩嘅時候咧。我会选择唔系教啊、指导啊嗰种真系 O 师傅嘅做法， 系啊， 但我会尝试做一啲好啲嘅即系前辈做嘅嘢， 有个 请食饭 系啦，突发消息吓，雷暴警告突然间 bang 咧，就去到晏昼两点，雷暴警告 bang 一声咧，就去到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晏昼两点钟嘅，咁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啦吓。OK 啦，咁咧点解话要讲呢一个即系前辈咧？你觉得自己有冇做一啲所谓迟老卖老咧？原来就咁样嘅。佢话咧有一啲嘅言行举止咧，佢话我哋唔觉意嘅，我哋唔觉意咧 暴露咗， 就会做咗出嚟。然后咧，原来佢话咧细路啊，啲后生咧系好反感嘅。例如咩咧？ 例如咩啊？ 例如 要警醒下自己啊。 系啦系啦，例如咧，例如佢会话啦，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咧，成日将一啲。你哋自己先明嘅一啲潮流嘅用语，或者你哋自己嗰个年代先至好流行嘅一啲咧，戏剧里边嘅对白咧，攞嚟作为一个全世界都要认识嘅笑话咧， 即系仲系讲紧周星驰嗰啲，其实系咪已经系代表住一啲嘢啊？ 嗱， 咁样 佢咧，佢话佢因为佢日本一个节目咧，佢就讨论究竟呢个所谓大人咧有冇做一啲行为咧，令到啲僆仔好反感啦，咁咧。佢就异口同声咧，佢话好多少年人咧，佢就话啦，我最讨厌咧就系啲大人就将一啲咧，其实喺佢哋嗰个年代好流行嘅、好红嘅流行用语，然后就当系咧好似咧世界通行嘅笑话咧，然后就同佢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即系讲出嚟，即系譬如咩咧？可能譬如你话我哋而家同一个即系十零廿岁嘅僆仔僆妹，你同佢讲到一半嘅时候就话，哇你咁激动啊，咪好似 so what 咁样咯。 呢、這个真系 跟住个对面嗰个就会望住你，其实你讲紧咩 so what 系啦，又或者如果你 真系讲衰啲，唔系净系讲呢句说话啦，可能你讲呢位真系咁知名嘅演员万梓良， 系啊系啊， 年轻嗰一辈可能都唔识啦， 系啊，但系反而可能你讲佢系啊，所以我头先 万梓哥， 万梓哥可能你都未必会识佢啊嘛， 系 啊，又或者如果咧你同人哋喺度倾紧偈嘅时候咧，你突然间仲话哇喂，不如大家得闲饮啖茶。食个包，跟住对面嗰个就望住你，讲乜嘢啊？咁样 小心用字啊！系啦系啦， 咁然后最惨系咩呢？佢话嗱，呢一格都未够嘅，佢话仲有下一格咧，就佢话，而当咧啲少年人用头先嗰种态度，譬如你走埋嚟同佢讲话，哇，你咁样呢铺咧真系好 so what 啊，或者 即系我成日有一句我都会讲嘅，唉，算罢啦，绿丝带 系啦，呢句都系嘅， 即都有一段嘅日子啦嘛， 系啦，头你仲你有第二句噶，我又唔系星星王， 系啊，我又唔系星星王，系啦系啦， 咁佢话第二个阶段系咩咧？就系当前辈讲完啦，算罢啦，绿丝带，咁然后嗰阵话咩啊？你讲咩啊？咁样，然后个前辈就话。你唔系唔知啊嘛？喂，你要睇、哦《少林足球》好好笑噶、哦， 我又唔会讲呢句噶、哦。跟住我只会话、啊： 你咁都唔识 啊？ 咁样 系啦，我 sorry 噶，我通常 系啦。咁佢话咧，嗰啲僆仔咧就原来通常就听完啲长辈用咗一句咧，佢哋自己嘅用语咧， 系 佢哋唔识。啲前辈嘅反应就话：喂，你一定要睇啊！你有冇搞错？你咁都唔识啊？咁样 好呢个反应 系啦。咁咧，但系即系首先嗱，佢讲完呢个之后咧。我即刻好 Sam 虚啊！ 系， 因为我发觉 讲真，成个直播室成个 Sam 虚有七个摆咗喺度，我 系啊， 系 啊， 因为我哋 系咁，我哋 系啊，我哋成日都会咧，因为好正常噶， 因为嗰系我哋年代，我哋成长嘅回忆嚟噶， 系啊， 我哋成长嘅潮语或者咁样， 譬如嗱， 咁系你哋啊嘛，你都识讲啦，咁我哋。 有一句咧，都系近呢几年咧，啲人都系话系上一代嘅潮语强加落嚟，但系唔知点解咧，又相当受落嘅， okay. 就系机会嚟啦，飞云。 哦， 系 完全系上一代到不能再上一代，即系我哋细个 魔神英雄传 啊嘛。你对而家啲僆仔嚟讲，应该系可能我估系 Pokemon 啩，或者咩爆旋陀螺咧，但系佢可能佢都会好无奈噶。我唔会妖怪手表啦，妖怪手表啦。 我听到个 Sam 虚又出咗嚟。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佢哋都要硬食咧，就系、是、无端端每个大人都同佢讲一句，潮语当潮语咁写，机会嚟啦，飞云。咁跟住咧，佢话其实好多僆仔都会问咧，就其实咧，我听咗好多次啦，我都明白你哋成日当呢个系一个潮语啦。但系请问佢系啦，佢边度嚟嘅咧？咁样 飞云喺边度？ 系啦，咁然后你仲要同佢讲翻，哦，八十年代咧嗰阵时候到魔神英雄传。佢話其實係硬食咗嘅，但係算係好嘅咁樣。咁佢喺嗰個節目裏面討論嘅時候咧，佢話佢哋嗰個叫舉例，佢就話啦，你可唔可以叫啲僆仔舉例咧？有邊啲你哋係好唔接受啲人成日用嘅詞語？ 邊句係 啊？唔係佢講個作品嚟嘅，但係我哋都識嘅。佢話男兒當入樽咯。 哦 咩樱木花道啊？教练我很想打篮球啊！我咩咩咩咩 ？All have my is all have now is mine 咁样嗰啲咧。跟住嗰个在场有另一个四十几岁嘅，即系我哋呢啲年纪就话：喂，唔系、哦、入樽真系要识嘅、哦。跟住个僆仔就话啦：嗱，主持咪就系呢啲反应咯。我话唔识咧，佢几大反应啊？话逼我哋，跟住佢就展开激战咧。嗰、那个大人少少嗰啲就话：唔系、哦，咁向你推荐经典作品系咪都唔得先？ 其实系、哦。佢都应该即系认识一下之前嘅嘢啊嘛。 嗱、啊、好啦，咁、那个僆仔点讲咧？佢话咩叫推荐呢？推荐系咁样讲嘅。小朋友呢、這个作品咧几好睇嘅，你得闲睇下，呢啲叫推荐。 哦 ，OK。 佢话喂，小朋友呢、這个作品你一定要睇、哦。佢话呢啲叫强迫。 哦、 你唔系冇睇过啊？话 系啦系啦系啦，你咪冇睇过系嘛？咁样哇，你知我睇完佢呢一段之后咧，我真系觉得有好大嘅一种即系冲击喺度咧。系啊，佢话即系。究竟我哋系咪不知不觉，我哋都代入咗呢一个强迫人哋接受我哋嗰个年代潮语嘅嗰种嗰种困局里边咧？ 唉， 你有冇做过咧吓？ 因结出果，跌出因，种出果，直线加速变蔓延漩涡，分再相交，再相分，再混合。洗刷万年枷锁，你与我每次失恋以后，等待司空见惯的安歌。你与我每次相恋以后，体验 李靖君啊，1001页啊，不过有啲经典咧，就无论你揭到第几多页都好咧，咁都可以历久常新，可以传承落去嘅。 真系先至成为经典嘛，有啲嘢要讲噶，我觉得所以 系啊， 我哋要讲拜拜咯。 系咯，我哋如果讲欢乐今宵再 欢，听日见，拜 拜。